咁我諗啊，應該在座都有好多朋友係第一次嚟呢個文化沙龍啦。咁所以我簡單講幾句呢個沙龍嘅背景嚇。咁呢個沙龍其實就係2017年九月份開始嘅，咁差唔多運作咗一年時間多少少。基本上咧就係每一個月咧就會有一場。咁主題咧基本上就好廣闊啦，有哲學啦，有藝術啦，有文化啦，有政治啦，咁所以有歷史啦。咁你如果有機會有興趣想睇翻我哋之前嗰啲文化沙龍嘅活動嘅視頻咧，其實可以上 YouTube 睇嘅。其實我哋大部分嘅視頻咧都擺咗上網嘅。咁我哋都有個群組嘅，我哋所有嘅活動咧，其實都會喺觀屋文化沙龍嗰、那個Facebook 群組入面咧公布嘅。咁所以如果有朋友之後，你哋想繼續去參與我哋呢個活動咧，大家可以加入嗰個群組啦。咁呢個文化沙龍基本上咧就係、是、幾位朋友咧就義工，大家 volunteer 一齊做嘅。咁所以我哋冇任何嘅經費啦。咁所以咧，我哋等陣咧會傳一傳個嘅呢個捐款箱俾大家。咁我哋每一場咧都會有少少嘅演講費啦。俾我哋嘅講者啦，同埋幫手攝影錄影嘅朋友咧，都會有少少經濟上面嘅支持嘅。咁所以我通常我哋會 suggest 咧，就係、是、如果你有能力嘅咧，就捐50蚊。如果年輕嘅朋友、讀緊書嘅朋友咧，其實就捐唔捐都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呢個就係純粹係希望大家俾少少支持嚇。咁我 pass 個捐款箱俾大家嚇。咁大家知道呢個北角有另外一間好重要嘅書店咧，就係、是、心記書店。咁心記書店咧，每次咧我哋都會攞少少我嘅書或者講者嘅書咧，就擺喺度咧。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等陣都可以買嘅，幫我支持下我哋個社區經濟嚇。因為心記係香港好重要的一間獨立書店。所以有今日擺咗啲我嘅書喺裏邊，咁完咗之後你有興趣可以買啊。或者 OK， 咁今日翻翻到我哋嘅正題啦。咁今日我哋嘅講一個好有趣嘅題目嚇，就叫做藝術與政治嚇。咁我諗呢個議題其實喺香港咧，其實一路都係相當之引起爭議性嘅題目嚟嘅。一般人好多人會覺得，藝術還藝術，政治還政治，或者可能很多人覺得都想像藝術咧，就係啲同政治唔相關嘅東西。但你會發覺咧，其實喺現實上邊咧，其實香港嘅藝術同政治咧係好多嘅糾纏，好多嘅關係嘅。一方面咧，就你會見經常會睇新聞咧，就會見到香港有啲藝術作品咧，就或者啲藝術家咧，就會被政治干預啦，唔俾佢入境啦。話啲作品被禁啦，我諗經常都會聽到啲咁嘅新聞嘅。但另一方面咧，其實藝術亦都以唔同嘅方式咧介入我哋嘅社會，影響我哋嘅社會。我諗大家記得最清楚嘅就係雨傘運動嘅時候咧。如果你喺金鐘佔領區或者旺角佔領區咧，其實你會見到真係一個遍地開花嘅情況啦，係咪？即係有好多嘅各種各樣嘅藝術創作咧，其實係直接走入去一個抗爭嘅現場，然後藝術創作係同我哋嘅社會運動咧係。好 closely related， 即係相當之密切嘅聯繫。OK， 咁所以其實我哋今日其實揾咗請咗兩位講者嚟啦，其實就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呢個題目。咁我簡單介紹一下，第一就係坐喺我身邊嘅楊秀祥老師啦。我哋俾啲掌聲楊老師先。咁楊老師其實就係香港好資深嘅一個藝術教育工作者啦。咁佢自己唔單止係喺年輕嘅時候已經係好積極去參與藝術創作，咁佢自己亦都係做咗好多年嘅喺中學入面做藝術教育。咁其實影響咗好多嘅年輕嘅朋友。咁佢自己好多謝佢咧，就當我哋邀請嘅時候一口應承啦。咁楊老師亦都好認真嘅，即認真到佢話佢過去呢個禮拜咧睇咗我哋之前嗰五場，即上網睇咗我哋五場嘅之前嘅文化沙龍嘅節目，做足功課咧先至嚟同大家分享嚇。咁所以好多謝楊老師今日係佢住粉嶺嘅，佢話咁好遠水路咧入嚟到北角同我哋做呢個今日嘅分享。另外隔離呢位咧就阿 Samson 咁就黃以軒咁應該大家都好熟悉佢啦咁佢係我。佢即係賣腦一下先，佢話我早期夾出嚟嘅學生嚟嘅嚇，咁但係 Samson， 我諗大家都如果留意近年嘅嗰啲藝術政治新聞咧，就通常都係同佢有關嘅嚇。咁但我要特別，佢係正正係畢業啦，咁喺 Manchester 讀 PhD 啦，其實佢 佢嘅本行咧 ，suppose 本來咧係做城市研究嘅啊，做一啲叫做政治地理學啊咁樣。啊，佢自己亦都係一個 artist 啦，而家嚇經常會參與好多嘅藝術創作。我有兩樣嘢要特別 mention 要，或者我要公開感謝佢嘅。第一就係、是、我唔知有冇大家記得喺雨傘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喺聯農場個上邊咧，每一晚咧都有個 projector 打一個叫嘅打氣機。其實個打氣機即係話，其實將全世界各地嘅對於雨傘運動嘅支持咧，其實佢就用個 projector 咧打咗喺聯農場上邊。咁所以其實嗰個係一個好獨特嘅一個景觀啦。如果大家記得喺雨傘運動嘅時候。另一個同雨傘運動亦都相關嘅就係、是、其實喺雨傘運動去到中後期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就嚟要清場嘅時候啦。相信做咗另一件事好了不起嘅就係佢召集咗差唔多過百位嘅義工咧，係喺雨傘清場之前咧，係將雨傘運動好多嘅藝術作品啦，即係好多嘅一方面藝術作品，或者好多嘅好重要嘅喺雨傘運動入邊嘅一啲我唔知叫藝術品或者叫啲一啲具有價值嘅東西物件咧。其實是一一收留保存的，然後應該而家係咪喺中大圖書館啊？嚇，而家佢就將佢哋全部咧就放咗喺中大圖書館。咁嗰個其實係一個好功德無量嘅事情嚟嘅。嚇，咁所以今日咧，其實佢哋兩位之間好熟悉嘅嚇。咁啊，相信我講，其實佢同阿楊老師其實之前已經即係未有今日講座之前，其實已經有好多交流，亦都係好受啊楊老師嘅一啲嘅理念影響。啊，咁所以咧，今日我哋會有一個好有趣嘅對話嘅，即係我哋會有一種對話嘅形式咧。佢一方面會分享佢哋自己嘅創作同埋佢哋嘅社會實踐嘅心得，咁然後咧彼此之間會有啲 dialogue。咁所以我哋今日嘅討論嘅程序咧，就係佢哋會先俾佢哋每人輪流講，講完之後咧，我哋大概會有一個鐘頭嘅自由嘅討論嘅時間。啊，咁所以大家有任何嘅問題咧，都可以隨便提出嚟討論。啊，咁我知道後面有啲朋友企得比較辛苦嘅，咁你盡可能揾一位坐啦。如果唔介意嘅人，可以喺呢個位坐地下都得嘅。如果你企得太辛苦嚇 ，OK， 咁我哋先，你兩位邊個開始講先啊 ，Samson？ 我嚟個好快嘅開場。 OK， 大家好。咁咧得楊老師咧，其實同我間唔中一年都有兩三次自己入場嘅對話嘅，我哋次次都係傾廣義嘅藝術與政治嘅問題嘅。咁我成日都話楊老師咧，可能係我所有朋友之中咧，同我年紀相差最遠嘅一個朋友嚟啊。咁連接住我哋即係年紀相差咁遠都仲有偈傾咧，就係講藝術與政治嘅問題。咁所以今日好開心啦，可以將呢個對話變成一個公開嘅對話。咁我就漏啊楊老師咧話有個開場白咧，就我哋分別講下最近做咗嘅一啲作品，或者做咗一啲 project。因為咧，我覺得喺今日喺度嘅觀眾咧，嘅朋友咧，唔一定理解，或者唔一定有個前設，就係咩係藝術、政治藝術嘅。而今時今日咧，你話做咗一個作品，而嗰個作品係一個政治藝術咧，可能喺呢度好多嘅朋友心目中咧係不可思議嘅。即係我哋未必係講緊畫咗一幅，呢啲可能係好 elementary 啦，對於部分朋友嚟講，但係我哋講緊嘅未必係畫咗一幅畫啊，或者做咗某個作品擺咗喺博物館嘅。咁所以我想借呢個機會咧，我哋先講一講近排做咗一啲作品作為一個開場白，因為我哋最後咧都會呼應翻呢一個問題嘅，因為我哋講緊嘅其實係乜嘢藝術咧？如果我哋即係冇一個答案嘅話咧，好難傾落去。咁就好似咧，早前喺九龍城書展咧都有場辯論咧，講藝術教育嘅。咁但係其實發現當場所有講者咧，其實講緊嘅藝術都係唔同嘅嘢嚟嘅。咁我哋而家就決定即係先介紹一下我哋平時做嘅嗰隻藝術大概係點嘅，然後再討論落去。咁阿楊 Sir 會講一講佢做咗嘅幾件作品，或者未必我哋一定要叫作品啦，可能係一個 project 啦。 大家都係睇下。我咧就喺十二月做咗兩件嘅，一件咧就喺呢個藝術村，咁另外一件咧就喺天水圍。咁天水圍嗰次咧，我就係用一個晏晝，就同大概50個細路仔，5至10歲到。咁啊，連埋啲家長，咁就喺一個公園嗰度嘅遊樂場嘅一邊，一個弧形嘅樓梯級，嗰個其實咧就係啲觀眾席嚟嘅，一級、兩級、三級、四級。 咁我就喺嗰啲觀眾席嘅樓梯級嗰度咧，黐啲彩色嘅膠紙啊，呢啲傢伙啦嚇。咁就大概就用咗四個鐘頭，就分咗兩節，兩個鐘兩個鐘，咁大概五十個小朋友啦，同埋家長。咁就黐完之後咧 ，OK 嘅 OK 嘅呢個卡洛夫嘅。咁我見到嗰四個鐘頭啲細路哥好開心啦，同埋啲家長亦都好投入啦。咁啊一齊完成咗個幅牆，完成咗幾級樓梯。好啦，咁嗰個係一件作品啦。另外一件咧就喺牛棚藝術村咧，嗰、那個咧就係一幅畫嚟嘅。咁就係我將好耐冇畫翻畫啦。咁嗰一次咧就去我有個地方俾我。咁嗰幅畫咧就好高嘅，就成15尺高，就長咧有成。我想冇18都有15尺啦，好大幅，要擒低嘅。咁嗰幅畫就講咩咧？就係、是、我畫咗好多人，淨係半身嘅啫，就全部黑色嘅，就有個紅色框框實佢。咁我嗰幅畫上高，我諗大概畫咗成百幾個人，一個紅色框，每一個都有紅色框，就模擬咩呢？就模擬嗰啲 CCTV 啊，嗰啲咁嘅鏡頭咧鎖住你啊咁樣。好啦，咁我點解有一個咁樣嘅 idea 咧？就係、是、最近咧，我想知道咧，就係、是、中國咧有2亿個 CCTV， 就遍佈曬所有大嘅城市啊，所有大嘅城市有2亿部 CCTV 就睇住每一個市民。咁佢打算咧就2020年咧就去到4亿個，就 cover 曬成個中國，啊邊度我都可以睇到你。咁我就覺得咧呢種咁樣嘅監控咧一定會嚟香港。咁其實最近咧上個禮拜到啦嚇，咁啊觀塘有幾條街咧已經 set 咗呢啲咁樣嘅監控嘅電視機。咁佢哋就話睇住啲人有冇違規泊車啦咁樣。但我覺得咧，嚟緊香港咧，呢種咁嘅技術咧，必定嚟香港。咁所以我做一面咁嘅畫咧，咁喺幅畫上高，我寫咗啲幾個大嘅字啊，幾個大字就係大阿哥在及實你，阿大阿哥喺度睇住你。咁啊，所以做咗呢兩件作品啦嚇。 我諗。頭先咁樣聽咧，大家都會好快，我都會講下我嘅作品啦。大家會好快發現咧，我哋講嘅藝術家咧係好精神分裂嘅，即係當佢做嘅嘢嘅時候咧，由最傳統嘅繪畫啦，去到同細路仔玩都係叫一個作品啦。咁我有幾個作品都係近排做，我都想俾大家，其實唔係講緊我哋近排做緊咩嘅，係想俾大家有個感受咧，就係嗰個光譜啊，你會做嘅嘢。咁我第一個做嘅作品咧，就係、是、同一個叫 MAD Make a Difference 嘅一個組織啦，喺佢哋個年會度做咗一個作品咧，其實就同幾個 artist 合作嘅，就喺大館嗰度咧派咖啡同埋奶茶，就免費嘅。咁點解我哋會咁做呢？其實嗰日咧就有好多中國大陸嘅人嘅年青人咧嚟到參加呢個叫 Make a Difference 嘅 festival。咁佢哋嚟咧就通常都係傾點樣改良個社會嘅。特別是傾怎樣用、社會創新的方法，我們其實那個活動呢就是受邀呢試下帶著他們一起做一些事，我們結果呢派咖啡奶茶那個方法呢就是叫10個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呢、要跟香港的要拿咖啡的朋友呢傾偈，傾什麼是自由，你傾夠三次呢就可以等夠三個人呢，我們叫自由針的，你就可以來拿咖啡和奶茶。咁但係咧，嗰三次傾偈咧，就要同三個唔同嘅中國大陸嘅年輕人咧傾三種唔同嘅自由嘅。咁我哋總共有7種自由嘅，例如有戀愛自由啦，其實就係討論一啲LGBT 嘅 rights 啦，有啲講公民自由啊，有表達自由。咁喺我哋策劃成個活動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就有好多奇奇怪怪嘅狀況嘅，例如會有參加者話如果你講某啲嘢咧，我就會即刻退出噶。咁我哋會見到好多恐懼啦，但係喺現場咧，喺大館咧都會我哋有啲朋友會即刻話喺大館咪冇自由咯，呢度監獄嚟嘅，有好多呢啲對話產生。咁嗰啲對話之後咧，佢哋就攞到奶茶咖啡啦，呢個一個 app。咁咧參加呢個 project 嘅人咧有 幾個 artist 咧係包括譬如黃天日，咁佢做好叻做一啲卡牌回收嘅作品，咁佢就幫我哋做一啲道具咧，就俾啲同人傾偈嘅成員咧孭住咧就俾人認得嘅。咁呢個一個 project 啦，第二個 project 咧就同打氣小隊啦，就頭先阿周生都有講，之前喺佔中嘅時候做作品嘅一班朋友咧，做咗張賀卡。嗰張賀卡咧就係想 E 卡嚟嘅，想俾大家 send 去全世界，俾任何咧即係唔夠民主同埋唔夠自由嘅國家嘅人民，祝賀佢新一年咧有多啲民主同自由嘅。咁 of course 即係香港都係其中一個咁嘅地方啦。咁嗰張賀卡咧，我哋嘅做法咧就係用 projector 咧射咗個 message 上去政府總部嗰度影咗張相嘅。咁而嗰個 message 咧就係叫做疫情已經倒下啦，如果你想的話，用英文寫嘅，咁其實就係一個致敬啦，或者一個 reference to John Lennon 喺1969年咧聖誕節咧，其實就寫咗個 message 佢，唔係佢木咗成，佢買咗世界各地好多塊廣告板，佢寫嘅 The war is over, it's a warning， 即係戰爭已經結束啦，嗰啲相嘅話，咁我哋就做咗呢一個叫做網上嘅虛擬作品啦，咁一個係網上，一個就直接喺大館嗰度同人碰撞傾偈嘅，咁呢兩個就係近排做過嘅作品啦。咁我呢個純粹開場白俾大家感受，我哋今晚即將要討論嘅藝術咧，都傾向係呢種方向，即係好似搞一壇嘢，好中意搞咗啲對話嚟嘅。咁但係咧接住落嚟咧就會楊常會講先啦，佢會講下即係話。即係講笑咁講，好地地一個藝術家點解會走去關心政治咧嘅歷程嘅？咁佢就話1979年開始嘅故仔嚟嘅，所以係一個 40 years challenge 嘅，交俾阿楊常。 唔係，我想再早少少啊！我諗今晚3:00先落場啊。好嗱，咁咧我就想講一講我自己點解會用藝術去講政治。我哋喺度在座每一個人咧，我哋一個文化產業嚟嘅，我哋一個 cultural product， 避唔到啦。你哋呢代啊，俾雨傘運動影響嘅，我嗰代人咧係俾啲嘢影響咧咁。就每一個人成長嘅時候咧，你係離唔開你嗰個社會同埋嗰個歷史環境同埋你嗰個社會條件啊，咁所以變咗咧，我都想講少少呢啲我，然後你就明白點解會走上一條咁嘅路。 唔介意。 我係50年代出世啦。咁啊，60年代咧就係讀呢個小學啦。好嗱，咁我老豆咧就係一個小學老師，咁佢每日咧就睇兩份報紙，咁啊一份左嘅，一份就右嘅。咁啊右嗰份咧就係《工商日報》，左嘅咧就係《精報》。咁因為咁樣嘅環境之下咧，我就自細咧就養成咗睇報紙嘅習慣。咁我就記得我60年代咧有啲事件咧，到家下我都仲係記得。咁而家睇翻轉頭咧，原來嗰陣時嗰啲事件咧係好大件事嚟嘅。咁我記得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有兩個黑人，一個跑第一，一個跑第三。佢哋上台領獎嘅時候咧，高舉嘅左手，然後戴住黑色手套，剝咗對波鞋，著對黑襪。兩個第一同埋第三都咁樣做，佢要抗議美國政府去打壓黑人。佢做咗一個咁樣嘅手勢之後咧，佢嘅最後嘅下場咧就係嗰個國家隊踢佢翻美國，跟住翻去美國之後咧，佢收到啲恐嚇信。咁嗰陣時咧，因為我自己中意踢波嘅，咁所以我有留意一下啲體育，尤其是奧運會，咁我都中意睇嘅。啊，咁嗰陣時冇電視啦，但係睇報紙啦。咁所以我就好記得有件咁嘅事，但就唔知做乜嘅。點解黑人會舉手啊？咁樣啊。好，第二件事咧，我亦都係唔係好理解，但係亦都係報紙嘅頭版，就是、Martin Luther King 咧就俾人哋謀殺啦嗰年啊，1968年，同樣係1968年啊，咁就。又是有個黑人啊，唔知點解會俾人哋槍殺。咁呢啲咧，我都會諗起金乃迪嘅。咁呢啲都係世界新聞。咁所以變咗咧，我就記得有件咁樣嘅事。咁啊，60年代咧，就其實啊，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刺激嘅個年代，尤其是青年人。咁我嗰時都係15歲嘅僆仔，唔知啦。但係大個之後睇翻轉頭咧，原來嗰個年代咧，就真係一個非常之反叛嘅年代。係 是年青人在嚟喺嗰個時候，就係、是、做了很多很多啲好好勁嘅好激嘅嘢。咁我梗係隨口咧就得咗呢兩件咧，我記得嘅。咁當然仲有香港地就1967嘅暴動啦。咁我喺北國翻學嘅時候咧，我哋見過啲菠蘿，咁啊寫住呢個同胞物禁啊咁呢啲嘅，咁啊見過啦，咁呢啲啊咁，所以咧印象都有嘅。好，去到70年代咧，咁我就開始嚟社會做嘢啦。咁我就唔係嗰啲即係好彩咁樣入到大學嗰啲，我咧讀書唔叻，咁啊出嚟社會做嘢。咁我第一份工咧就喺工廠度做，喺工廠就唔係做一啲坐喺度寫字樓嗰啲，而係真係要抬抬擔擔，要走走趯趯去船公司去攞貨板，然後要喺工廠裏邊揼啲紙箱。包裝是要抬抬擔擔，咁啊做咗年半啊，記住啊，嗰陣時我都係19歲，咁依家喺工廠裏邊咧做呢啲嘢，咁所以嗰陣時咧，我係好近距離啊，近距離同啲工人一齊生活嘅，啊咁佢哋做嘅包裝啦，佢哋做一啲油嗰啲公仔啦，咁諸如此類，咁年紀嚟，我同啲工人好密切嘅一隻生活。好啦，咁跟住70年代咧就如是者咧，咁我跟住就去做日，我嗰陣時日頭係做會計嘅，啊後來嚟咗工廠之後我做會計，跟住咧夜晚就去讀藝術。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喺70年代咧有幾件事咧對我嚟講咧係好影響咗我，好緊要嘅，好影響我嘅，就係1978年香港嘅金禧事件。咁嗰次咧我就真係喺我生平裏面嘅第一次的政治的角色、啊、你們可能是雨傘運動，我就在金禧事件，那時候知道有件這樣的事，又知道有遊行，自己一條友去，沒有任何人，跟著大隊，那時候10多歲的年輕人，那時候大概都是10多歲的年輕人去遊行，那時候我就對我來說是第一次政治的啟蒙。好啦，跟住1978年之後咧，1979 金禧事件係咩？ 啊，係金禧事件哦，咁樣 OK。金禧事件咧就其實是一間天主教學校，佢裏邊啲財政咧唔係好乾淨，咁啊後來咧就俾人爆出嚟，咁跟住阿司徒華當時咧就教協就去帶住啲老師咧去廉記拖佢哋，後來查咗之後咧，佢哋都係覺得啲數咧係好撈鹹，跟住嗰啲老師咧就被炒，咁跟住啲老師咧就團結走出嚟，話你間學校咧咁樣去處理咧唔得，跟住咧惹好多好多公憤，咁啊好多老師出嚟，好多市民都出嚟，就係原因佢嘅財政嗰度咧懷疑啊嚇，佢哋係敛財啊，咁所以嗰次咧金禧事件就喺香港呢、這個都係一次好大型嘅一個遊行啊，有成萬人啊嚇，嗰陣時有1萬人已經好大件事噶啦嚇，好。呢、這個1978年，1979年咧，咁嗰陣時咧，大陸咧就即係過咗文革之後咧，阿鄧小平上台咧，就嗰個改革開放咧，就慢慢可以打開少少，鬆咗少少。咁咧鬆咗少少之後咧，咁就有個後生仔啊，叫魏京生，咁佢就喺呢個西單民主牆嗰度咧，就寫大字報，咁就寫咗一篇文咧，就叫做《第五個現代化》。就是民主與其他，咁佢喺裏邊咧就好大膽咁樣話，鄧小平你是一個獨裁者，啊，我哋中國唔可以咁樣落去㗎，啊，你係一個獨裁者，咁跟住啊，鄧小平咧嬲啊，你激嬲我，你話我係獨裁者，好，我踏你坐監，咁佢就坐咗15年，啊，呢個就係阿魏京生，15年之後，1993年出翻嚟之後咧，佢亦都冇放棄過，佢繼續去寫大字報，繼續好大膽講嘢，於是乎咧，再踏佢坐監，再坐14年，判咗14年，但係後來咧。後來一些外交上的事跟住呢就被他保外就醫去了美國，前後總共坐了18年。好啦，我當時就在想，一個咁年輕的後生仔，咁有承擔，咁想中國呢，即是將來有一些好的即係出路啊！咁有黑嘅一個後生仔，竟然要坐監，咁佢咧俾我一個真係好大嘅影響，就喺我成長嘅時候啊，點解有個後生仔咁有吉屎夠膽咁講嘢嘅咧？哇！鄧小平咧夠膽得罪，又唔怕坐監喎、啊。 放咗啲出嚟照講，咁所以魏京生咧對我影響都好緊要噶嚇。咁啊呢個就係1979年，咁1980年咧我就唔知係咩事嘅，不過後來咧睇翻轉頭嘅歷史咧就係、是、韓國嘅光州事件爆發，啊就係1980年。好啦，咁我啊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1979年戴卓爾上台。1980年，相差一年咧，美國嘅列根上台。好啦，咁點解要提呢兩個人呢？因為呢兩個人咧，佢嘅做嘅嘢咧，係直接影響到我今日我哋呢一班人，直接影響到。到今日佢做嗰啲嘢咧，仲係影響緊我哋。佢哋兩個人咧，就係、是、去創造咗一種叫做新自由主義嘅經濟政策。佢呢兩條友咧，就喺啲右派啦、保守派啦，就去用一種咁嘅方法咧，試圖咧去將呢種經濟咧推去全世界，就叫全世界國家咧打開呢個門。我哋強調嘅係 free trade， 我哋呢個新自由主義嗰個經濟政策咧，就係我哋政府咧唔會干預嘅，盡量減少干預。你哋每個國家打開個門啊，等我哋做多啲嘅自由貿易，唔可以有咁多關税，仲有。我哋每個國家都要唔好俾我哋嗰啲工人組織咁多權力，要削佢哋嘅權。跟住仲有就係、是、唔好有咁多規矩啊，盡量講呢啲好多好多啲嘢，盡量咧個政府唔理，然後跟住我哋喺嗰度咧做一個自由貿易啊。咁如果有興趣嘅，你就加入 WTO 啦咁。咁如是者，佢一種咁樣嘅。新自由主義輸出去全世界的時候咧，跟住嗰個全球化咧就好似開咗個火車咧，係咁向前衝啊！70年代個全球化已經開始現噶啦，但係去到80年代呢個新自由主義咧，跟住嗰個全球化咧就去到咧唔可以停低個火車頭。嗱，咁呢一種咁嘅經濟咧，係影響緊我哋每一個人，直至到今年2019年都係受呢一種咁嘅經濟發展影響，仲係好大鑊嘅添。好啦，80年代我自己經歷嘅當然就係1984嘅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啦，咁啊89嘅民運啦咁樣。好，咁我想講呢一段嘢同我做藝術有咩關係呢？咁我而家咧就嘗試講翻藝術啦嚇，咁啊講翻個時代背景啦、個經濟背景啦，或者成個世界個大局係咁樣啦。咁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喺我成長嘅時候，我點樣去受呢啲影響呢？咁嗱，咁我而家全部都係讀翻轉頭啦。咁我當時僆仔，而家懵懵地，邊度識得咁去睇啊？嚇，我喺60年代咧就是、一個好反叛嘅年代。咁當時咧喺嗰個年代咧，啲後生仔咧好多時候咧都係用舞蹈啊、文字啊、藝術啊，尤其是藝術啊同埋音樂啊，藝術同音樂咧、啊，去講一啲佢哋好想去批判個社會嘅，佢覺得個社會唔係好人性，佢覺得資本主義社會咧太過商業化，將人咧變成係一種商品，甚至有好多價值咧喺嗰個時候咧都開始即係。崩潰，或者佢哋60年代咧都係一個講理想嘅年代，佢哋覺得將來嘅社會咧應該係點點點點點啊，應該係咁樣嘅啊，咁樣講，所以好有理想。咁所以當時嗰啲藝術咧，亦都係好前衛嘅，好批判性嘅。好啦，咁有一個藝術家，一個意大利嘅藝術家叫做 Piero Manzoni 啊 ，Piero Manzoni。好啦，咁我舉呢個例子咧，就係、是、一個好極端嘅例子，我就好想指明新自由主義點樣同藝術嗰種嘅關係。佢做一件咩作品呢？就係將佢自己嗰啲屎啊，自己屙出嚟嗰啲屎咧，分成90份，每一嚿咧係30克，然後咧就用一個鋼嘅罐啊，鋼嘅罐咧擺咗嗰30克嘅屎裏邊咧，然後就燒咗佢啊，即係 封 咗佢，係啦。咁跟住咧上高寫住。法文、德文，跟住就英文同埋意大利文。好啦，每一個罐頭咧都有一個價錢嘅咧，就係$1。咁點解係$1咧？因為當時咧黃金咧1 gram 咧就係$1。咁佢就話我件作品咧要用$1嚟到去等個價值咧一路跟住黃金咁升。 其實他做這件事呢，他就想很諷刺去講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他用一件藝術品告訴你，我們不想將這些藝術品變成一個商品，你們有誰買我篤屎啊？買 啊一元你買不買啊？他就想用這件事去講這種的即係對呢種咁樣嘅資本主義社會嗰種樣樣商品化嘅一個好大好大嘅顛覆同埋挑人。好啦，咁我試下咧跳就跳去八十年代啦。我講過嘛，新自由主義嗰種嘅經濟發展咧，淨係講 profit 嘅啫，淨係講價錢，淨係講經濟增長，而中間所做嘅嘢，佢點樣破壞個環境？嗱，我哋今日全部承受嗰啲苦果啦。就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好像很盲的火車頭是這樣中，一切的東西都是錢。而因為呢，在80年代呢，那種的新保守主義呢抬頭呢，就很多人呢就變得呢只是懂得去賺錢，就至於60年代那種理想主義呢就沒有了。那你都說全世界包括藝術市場、博物館、畫廊全部都向前看，咁跟住呢，呢一種嘅藝術全面嘅商品化呢，就喺80年代呢非常之瘋狂啊。咁啊，價錢飆到好高啦，甚至喺89年東歐冧盪之後呢，紐約有好多收藏家啊，或者即係 art dealer 咧，走去波蘭、捷克掃貨，走去大陸北京嗰啲藝術村咧去掃貨，入到去個藝術家個 studio 咧，全部啲畫有咁多立咁多，然後俾一筆錢佢哋，係咁掃佢哋，因為佢知道呢啲國家佢哋第日嘅藝術品咧一定係好貴好貴。好啦，咁我想講80年代就係咁啦。咁80年代香港又係點呢？中英聯合聲明簽咗之後呢，香港人都諗住揾錢，揾完錢撩啦，拜拜啦，97前我走啦。全個香港喺80年代呢都係瘋狂地有一個目的，就係揾錢。咁所以呢，你唔知啊，可能你未聽過啦，有一個廣告呢叫做佢咁樣講嘅，就是、賣酒㗎，佢話香港幾好都有，點捨得走啊？咁類似佢只係話俾人聽，香港咁多錢揾你，做咩要走啊？嗱，80年代就係一個咁樣嘅經濟瘋狂嘅年代。好啦，咁嗰陣時亦都有一個藝術家，大概係叫 Serrano， 佢亦都咧就用屎嚟到做佢嘅作品。咁佢呢次用咩咧？佢用動物、大笨象同埋人嘅屎咧，佢點做呢？佢就 set 好啲燈，打好曬啲燈，然後將篤屎咧擺喺嗰度，後面用一啲好靚嘅顏色，總言之，用啲唔同嘅燈，整到嗰件糞便咧好靚、好美感，仲有嗰種濕潤咧、濕濕地咧，佢都用啲燈咧打到佢咧，哇，靚粒粒咁樣。好啦，問題就喺呢度啦。當佢擺展覽 opening 嘅時候，四幅牆，每一牆都一篤篤嚟嘅，去用影相影出嚟嘅屎，然後啲觀眾意香噴影，就喺啲屎嘅中間裏邊咧，大家飲紅酒啦。嗱，呢一個咁嘅場面咧，喺80年代咧係出現嘅。嗱，咁我想像話俾大家聽，當60年代我用嗰樣嘢嚟到去想顛覆批判呢個社會，去到80年代資本主義呢個咁嘅大野獸全部將你吸曬落去，你有鬧我咩？我照吸，你點鬧我都冇所謂，你鬧咧，你越鬧咧我越吸，跟住我賺你嘅錢。咁所以你會睇到咧，究竟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會問啊。在一個咁樣嘅社會，一個咁嘅經濟，淨係講金錢嘅價嘅社會，我哋嘅藝術價值喺邊？我哋點樣仲可以揾到藝術嗰種顛覆嘅精神咧？我哋會問呢啲嘢喺邊咯？咁所以變咗咧，就係當我哋話啊，我哋要畫啲咩畫，我哋要做呢個抗爭嘅一件作品。但係當你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面，佢一吸咗你嘅時候咧，你乜嘢力量都冇曬。咁所以喺嗰時候，我哋會問啊，究竟藝術係啲咩咧？ 點樣可以找回六十年代那種藝術的反叛精神呢？點樣可以用藝術來到去同一個咁樣嘅社會嚟咗做一個抗衡呢？咁我可以諗呢啲問題，咁跟住去抄藝術史去睇，咁而藝術史嗰度咧俾到我啲靈感。好啦，咁呢一段咧我唔講啦，我留翻俾阿 Sam Sir， 跟住我陣間再播落去。 我俾啲掌聲。 我覺得咧，呢度要補充少少 context 嘅楊 Sir 講嗰啲，因為咧佢有提到喺1979年咧喺香港大學遇到一位老師係搞一個 course 叫做 Art and Social Conscience 嘅，我哋喺呢討論嘅時候話，在此之前咧，佢中意藝術係咁樣分好粗好粗疏啦，但係在此之前咧，楊 Sir 都講到佢對藝術嘅理解係好pure 嘅一種，即係話好追求美啊，但係直到遇到那個老師去講嗰啲藝術史咧，講戰後啊，或者甚至20世紀初嘅啲藝術之後，佢就有個轉向。咁其實咧，如果呢度嘅朋友唔熟悉嘅咧，楊 Sir 有個作品咧，就係將自己困喺一個籠嗰度嘅，咁就係對即係一個好經典嘅作品啦。 The Cage Man 籠中人。咁佢就將自己困喺度，困咗2日係嘛？兩個 full day。咁聽講話咧，當年咧熊仔叔叔嗰啲咧，阿莫超如嗰啲就走去攞啲竹去撩你嘛，即係跟住就連上去廁所啊、食嘢都要外面啲人餵俾佢嘅。咁即係一個好早期嘅行為藝術嘅一個經典。 唔係，我48個鐘頭冇食過嘢，冇人餵我。咁但係咧，我亦都食喺嗰間星嘅嗰間叫鬼屋，堅尼地道一號，即係今日合夥嘅隔離。咁家拆咗啦，嗰間嚟咗咧，拆咗喺堅尼地道一號。嗰陣時48個鐘頭喺個籠入邊，咁跟住咧就係冇食過嘢嘅，因為48個鐘頭唔食嘢好閒事。咁就水就有飲嘅，咁就有個膠袋，如果小便咧就喺個膠袋嗰度搞掂。咁然後就綁住佢擺埋一邊，就冇話咩餵我食嘢，冇呢件事係啦。 但係佢搞你嘛？ 佢唔係搞我，因為阿莫咧嚇，同埋阿熊仔叔叔咧，佢哋兩個咧都係無政府主義者嚟嘅。咁啊，見到一個受壓迫者嘅人咧，一個受壓迫者嘅人咧喺個籠裏邊咁樣，佢覺得唔得啊，佢要救我出嚟啊！咁佢就挖開個籠咧，就走入去，咁然後就同我拆開條鐵鏈，就拉我翻出去，就好似象徵性咧，就要救咗我出嚟。咁人幕咧，仲拉住我條鐵鏈咧，就睇嗰啲衣香鬓影嘅顧客，即係嗰啲觀眾咧，就穿嚟穿去，就用啲英文去鬧我，佢又唔係鬧啊，佢係鬧啲資本家。咁然後鬧完之後咧，就俾翻我入去。咁其實咧，我係好想喺裏邊咧過48個鐘頭，然後我件作品先至完成。如果你就咁掹我出嚟咧，咁我真係俾你累死啊！我原先做嗰樣嘢做唔到啊，咁但係佢又係好心，佢係想有咁嘅意思，就見到一個受壓迫者，唔想佢係咁樣落去，咁咪乜想救翻我喺個籠出邊啊？係咁樣嘅意思啊！ 咁呢個咧喺個鬼屋嘅展覽咧，係香港其中一個最早期用一啲廢墟做藝術嘅經典嘅展覽嚟嘅。咁當時個策展人係陸公偉。咁陸公偉啱啱翻香港嘅時候係好投入去做當代藝術嘅嘢嘅。咁但係咧，我 邊一年到啊？1987。 咁我補充呢啲咧，係想講頭先有常講好多大環境啦，但我想講少少佢啲作品係點嘅。咁仲有一個畫咧，係聽講話佢得罪曬全個藝術界，其實就係批判緊頭先講嘅藝術界嘅狀況啦。咁就係畫咗一個人咧，一個 artist 就係 大聲擺埋啲 一個藝術家咧，就用隻手咧兜住自己屙出嚟嘅屎嘅。咁所以佢係好 interested in 屎啊，同埋好似係用好多避孕套噶嘛，你以往嘅作品係。 我都話啦，我80年代咧，我係一個憤怒嘅青年嚟㗎，我係好憤世就做啊，對成個社會好多嘢不滿。啊，魏京生咁好嘅人，你照拉， 啊，你1984年你簽到個中英兩聲明，我哋香港人冇聲，係嘛？咁見到呢啲嘢咧，我就好興噶，咁就好多 anger 喺裏邊。啊，咁甚至頭先我韞自己喺個龍48小時都係我一種嘅憤怒。好啦。咁我就發覺，咦，香港好似冇乜藝術家咧，同我好似咁樣嘅諗法嘅喎，啊，個個都係閂埋喺個 studio 咧做自己嘅嘢。咁我覺得呢個世界咁多唔公義嘅嘢，咁多即係點可以自己閂埋門去喺個studio 裏邊咁去滿足自己畫畫嗰種狀態咧？咁我嗰陣時就唔識死啦，咁後生，咁就畫咗一幅畫咧，就想諷刺下呢啲 artist 嘅，咁就啊畫咗佢背脊，然後咧就屙自己嘅篤屎，啊仲係吊住緊嘅時候咧，隻手就喺度兜住，咁啊好大幅嘅，成11尺高，就4尺闊嘅，係好大幅嘅，所以你入去咧，你兜口兜面就見到㗎啦。但係嗰次嗰鋪咧，就真係得罪咗好多藝術家朋友咯。啊，咁啊，當時 玩而家喺邊？ 誒，抌咗啦，因為搬下都抌咗啦嚇。但係嗰張圖片都仲喺度。咁事實上當年咧，我係嗰種即係呢奮鬥青年。我話知你啊，我有咩嘢要，我又唔係嗰啲咩藝術圈，我又唔係要喺個藝術圈裏邊打滾，我又唔係要黐住你啲畫廊，我要拉關係。誒，我做我自己嘅嘢，咁我就所以做件。咁啊，作品啦， 係啦 ，OK。咁我都share 下啦，因為我頭先問阿楊 Sir 啲問題咧，係因為引申出一個我同楊 Sir 好唔同嘅，我同佢嘅對話裏邊，我發現我哋差唔多一個相反嘅故仔啦。咁我唔講咁多我啲 background， 但係我想提出呢種相反嘅見解咧，就係楊 Sir 咧就話佢係學藝術。但因為個世界好動盪啊，佢覺得藝術家都係一個公民，所以要關心藝術，即係要關心世界啦，關心政治啦。咁但係作為一個 artist 咧，佢會覺得以一種即係好憤怒嘅作品係其中一種抒解啊，一種回應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嘅軌跡咧係完全相反嘅。咁但係我唔係純粹想講 person， 我想講另外一種兩種好典型嘅藝術同政治交匯嘅方法，一種就係 artist 覺得個世界好壞，但係唔知即係可能用一種宣泄或者一種表達啦，去 social commentary 咁樣啦。我自己咧就係、其實我係完全唔係由藝術開始嘅，我其實由政治開始嘅。咁所以我想講由藝術，阿楊 Sir 由藝術開始碰上政治啦，但我其實係由政治開始咧碰上藝術嘅，因為咧阿周生都有講咧，我係讀政治嘅，咁我因為2003、2007咧之後，我覺得我一定要讀一啲同香港有關嘅，我就好睇唔開咁樣去咗讀政治啦。咁然後其實咧，我成個大學嘅幾年裏面咧，我都係好對社會運動都有興趣嘅，即係我談唔上係好前線或者好策劃嘅人啦，但係我係覺得嗰陣時香港發生好多事咧，我好投入社會運動。咁我到而家咧都好記得咧，我初初對藝術感興趣咧，其實就正係阿楊 Sir 講呢種憤怒嘅原因，即係其實我一開頭對呢啲嘢有興趣咧，完全因為譬如坑啊嗰啲，即係話覺得打爛曬個世界啊。我心目中即係藝術政治藝術就係呢啲咁反叛嘅形象，即係佢未必一定要好有講到佢要點樣批評個社會，或者佢點樣改變個社會。佢總之就係唔理你啦，我係好反叛嘅，我打爛曬所有嘢嗰種形象，因為我讀大學嘅時候仍然好有興趣聽搖滾樂，所以我心目中咧藝術與政治嘅碰撞係嗰隻嚟嘅。咁但係咧，直到咧後來咧，我覺得我開始對呢啲人其實都係從讀書開始，因為我本身都係搞學術多。咁我開始咧有興趣嘅其實係左翼嘅問題先，因為我最有興趣咧，其實當時係理解咧讀好多嗰啲俄國革命嘅歷史啦，即係睇到革命之後點樣成個藝術嘅系統俾國家去，即係我哋叫做國家嘅決定。乜嘢係藝術，咩唔係藝術，諸如此類。咁藝術即係變到好功能化，或者係做好多即係幫國家去宣揚革命啊、鞏固革命嘅啲嘢。咁所以咧，我好記得我最初接觸呢啲嘢咧，完全係好文化政治嗰啲嘢嘅，我好關心即係話點樣因為咧嗰陣時對即係讀書嘅時候會對左翼嘅有興趣啊。 但又覺得即係好衰嘅，就會覺得咧，總係覺得左翼又好好似好 dogmatic 咁，講所有嘢都係下下都係講革命啊、階級啊咁樣。咁其實嗰陣時廣義咧對一種叫做文化左翼好有興趣，即係話咧好似唔同啲嘅，好似係靠文藝咧去改變社會嘅咁樣。咁我其實最初即係通過讀書咧對呢啲嘢感到好有興趣。咁但係咧，我覺得我一路都好 thankful， 我會睇一個好特別嘅時期嘅。我覺得喺我成長嘅時候，即係其實呢度好多朋友都係喺嗰個時期亦睇住啦。就係、是我記得我第一次咧覺得藝術，即係佢諗藝術係啲咩咧，就真係啱啱入大學嗰陣時咧，中大咧有一個好中大嘅運動咧，就係講中大國際化。咁但係呢單嘢咧本身唔係特別想講呢單嘢，我想講咧。當時有個 artist 咧叫梁寶山啊，咁呢度好多人都識佢噶啦。咁梁寶山咧就係而家佢做好多關於藝術勞工嘅勞動嘅研究啦。咁但係當時咧佢做咗個作品咧，就係、是、咧當大家即係嘻嘻合合喺度搞抗議啊、搞聯署啊、出中大學生報嗰啲時候咧，突然間一單嘢就係講梁寶山咧就決定十步一跪咧就燒即係。我唔明白，即係記得個 detail 就係佢 我喺度啊，當時 佢就由個山腳行上去新亞咧，就攞嗰本新亞遺樂去燒佢。我記得去到最尾，但係佢每十步一跪咧，就上新亞就哭呢一個中大精神嘅墮落。嗱，我呢度咧唔係想 frame 呢個係一個好典型或者影響我好深嘅藝術品，其實啱啱相反，我嗰時咧係覺得好典型。而家今日出邊講藝術與政治嗰個討論，我當時覺得 擺埋先。 我當時覺得咧，哇，做乜嘢啊？即係咁樣十步一跪上去，唔通就改變到校方嘅政策咩？我諗翻咧，喺15年後咧，我仍然對呢個問題咧係好深刻嘅。即係我嗰時都喺度諗，哇，原來藝術就係咁樣去。回應啊！咁如果係咁，我哋點樣理解呢樣嘢咧？咁我到而家都仲好深刻，即係對於，因為我覺得喺香港咧，對於行為藝術嘅理解咧，係好決定我哋點樣理解藝術與政治嘅關係。例如譬如潘星女打去維園打崩英女王個鼻，跟住林紅友呢啲係我哋理解好多時提到藝術與政治碰撞最頻密嘅時候。咁我記得咧，我後來將呢件事放低咗之後咧。我真係對藝術與政治特別感興趣嘅時候咧，其實係通過現代主義嘅，即係我覺得我其實尤其是係建築啊、城市嘅嘢，即係我其實對政府點樣去揼好大規模地將一種意識形態咧滲入個社會咧，我係感興趣，即係我對 propaganda 嘅嘢好有興趣，反而唔係一個 artist 點樣去做一個作品控訴社會啊，或者改變社會咁樣。咁但係咧我講呢啲軌跡咧，其實係想講即一啲好典型嘅有嘅思考啦。咁我其實嗰陣時咧我覺得真正即係令我覺得藝術有好大嘅力量，而我想了解呢種力量嘅咧，係而家啲人一輪嘴中意列，即係好容易講到出嚟就係利東街跟住天星皇后菜園村呢一個進程裏面咧，我都發現咗，即係我都睇到好多文化藝術嘅介入咧，係其實。往後我覺得是 push 咗我去研究呢啲嘢嘅，尤其是咧一個叫李慧儀嘅artist，我想知道呢度多唔多朋友聽過李慧儀呢個人？咁佢就搞工人或者係一啲我哋都係叫左翼文藝嘅啦，專幫一啲重建區去做一啲藝術嘅工作。咁我嗰時受呢個人影響好深嘅然後咧尤其是喺理工街嗰個重建。計劃裏面咧，佢哋將好多黃色嘅 banner 掛落嚟咧，做咗一個好，我覺得好到而家都係我哋好好靚嘅一個公共藝術啦。咁呢啲其實對於在座好多人嚟講係聽過厭噶啦。咁但係咧，譬如當時有位 artist 叫謝柏齊啦，柏齊個攝影師啦，咁佢做一個好純粹、好簡單嘅作品，就係將成條理東街佢叫做整整一條理東街，將成個理東街嘅拼翻出嚟做一個攝影作品。咁當時咧，其實你今日都會發現有咁樣嘅痕跡嘅，就係、是、當時咧佢喺集成嗰度展出嘅。到今時今日咧，集成中心咧都仍然係有個 art space 嘅。咁其實因為佢哋集成中心嗰個負責人咧，即係嗰個擁有人啊，集成嘅後人咧，其實係好 care about art 嘅。 咁呢啲其實我完全係喺呢個氛圍裏面咧，跟住到譬如天星碼頭咧，有班 artist 去做模仿天星嘅鐘聲咧，一個行為藝術啦。跟住去到皇后碼頭嘅時候，佢哋留守嘅時候，有日日個個禮拜都以文藝節目去帶動。咁我覺得我係喺呢種氛圍裏面咧，我係好，我覺得咧係冇辦法。即如果你講喺呢個狀況下好關心社會，而且又好關心文化嘅話咧，好容易俾佢推，即係俾呢個氛圍推咗去研究呢啲嘢。咁我其實就喺呢個氛圍之下，喺研究嘅過程裏面，甚至想自己做。咁想自己做意思咧，就係覺得想做一啲作品出嚟係談論個社會嘅。咁但係咧我咧其實我唔識畫畫，我唔識做雕塑嘅。阿軒都好中意講啊，即係只要用到手嘅嘢咧。我就唔得噶，即係或者我係可能一個讀書人位，但點解會無啦啦走咗去觸碰藝術呢？其實我覺得呢一度咧我都要講一講，即係話譬如我主要係因為接觸到白相傳嘅藝術啦，我諗呢度有好多朋友都會聽過呢個香港藝術家，咁我好記得呢個就真係一個 10 years challenge。白相傳咧喺2009年咧出版佢嗰本叫《單身漢兒》嘅一個藝術作品嘅結集，咁好多作品咧都係喺《明報》《星期日生活》嗰度刊登嘅一啲作品嚟。咁我嗰陣時咧，其實就係最對藝術與政治可以點樣碰撞，因為嗰時啱啱咧搞緊呢個反高鐵同埋蔡元村嘅事。咁其實咧，我嗰一刻就係對藝術與政治點樣可以碰撞咧，最問得最多嘅個時候。咁白相傳咧，其實嗰陣時俾咗個答案嘅，佢有啲作品咧，我都陣間會攞出嚟討論。例如咧，喺天星碼頭大家都做一啲抗爭型嘅藝術嘅時候咧，佢做咗一個作品咧，就係將大家其實當年咧啲人就掛黃絲帶喺天星碼頭附近嘅欄杆嗰度，就係作為一個 support 啦。咁白相傳做咗一個作品咧，就係將嗰啲黃絲帶延長一倍，佢帶啲黃絲帶去將原本人哋掛喺度嘅絲帶咧，逐條延長一倍咁樣。咁佢亦都有一個作品咧，關於七一遊行嘅，佢就擺一塊白布咧，地下嗰度咧，俾所有嘅喺個起點嗰度擺一塊白布，令到所有行過嘅人咧都會踩一隻腳喺個白布。S 咧，佢已經收集咗所有人嘅腳步。咁咧呢啲藝術咧，其實當時令我大開眼界啦。我理解到即係話，原來有一種藝術係關於 concept 嘅。我哋而家即係廣義嚟講叫 conceptual art 啦。咁所以咧我會話咧呢一類嘅藝術咧，其實係我覺得佢同藝術，佢同好多社會運動嘅碰撞都好埋嘅。咁我係好受呢啲嘢影響啦。咁但係咧我咧因為去讀書嘅時候咧，都係讀一啲關於城市啊、公共空間嘅嘢。咁所以其實我最關心咧，始終都係即係藝術點樣走入公共領域。所以咧，同樣上咧有一個好似嘅經歷咧，就係我哋都似乎咧，唔係我應該咁樣講，我覺得我講得太長啦，我應該咁樣總結少少就係咧，我其實一路關心嘅咧就唔係一個藝術家點樣可以用佢嘅專長去介入政治，或者點樣去作一啲社會評論，反而咧我係因為對政治好關心，我好想諗咧呢個世界嘅權力關係點樣可以改變，或者呢個世界咧我哋點樣可以喐動佢嘅一啲部分。咁咧，而我漸漸發現，多人咧覺得咧，如果冇想像力或者冇創意咧，其實你改變唔到個世界。所以我調翻轉咧，其實我係好諗政治嘅，即係話所以我從來冇過嗰啲困難或者困惑咧，就去諗點解個gallery 或者藝術世界唔關心呢啲嘢，因為我其實冇乜關心過個藝術世界。我反而去諗嘅咧，就會係咁其實啲人搞社會運動啊，啲人搞抗爭啊，啲人搞組織嘅時候，佢點樣可以用到藝術嘅方法呢？咁但係呢度講嘅方法咧，就係頭先即係接翻上頭先講嘅，就係個方法唔係話佢點樣可以畫張 poster 畫靚啲咁簡單，即係唔係未必係關於藝術品嘅組成，而係咧因為認識咗 conceptual art 呢樣嘢咧，我就越嚟越多去諗，即係話喺我哋做事方面咧，點樣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可能性。咁呢樣咧，我有個小結先啦，講到呢度。咁咧，我就越嚟越多去諗咧。其實近排陳玉強教授咧，之前中大嘅藝術系一個教授咧，佢成日都講咧，佢一個覺得好正嘅一個定義。佢話佢覺得藝術咧，其實因為你想像一個藝術系嘅教授，佢點樣為藝術落定義咧？佢竟然係有一個講法，就係話佢覺得咧，就係為呢個世界開創更多可能性。即係話原本有一種咁樣嘅可能性咧，而 你藝術家就係嗰啲睇到另外一啲可能嘅人。咁我其實咧好中意呢個定義，即係話我覺得任何人咧，如果佢睇到第二啲可能性咧，其實佢就係一個藝術家。咁其實近排咧，楊天帥咧喺蘋果報台同陳展偉做嗰個訪問咧，你會發現咧呢個 artist 咧係好受啊陳生呢一個教學理念影響。佢其實舉個例咧，就係好城市研究。佢話咧，你喺街度咧見到個安全島同個雪糕筒點解咁樣 design， 你就去諗唔一定係咁，你可以係另一個方法。咁其實社會都係咁，我先就係諗個社會點解要係咁樣設計咧？個社會點解係咁嘅模樣咧？如果你一旦能夠睇到佢唔一定係咁嘅模樣咧，其實就可以用第二個模樣出現。咁呢個咧，其實係好 radical 啊！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就係頭先有一場講六十年代。其實我往後最受影響咧，就係1968年學生運動，巴黎學生運動咧，全街噴得最多嘅一個 slogan 咧，就叫 All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 即係話以讓想像力奪權。其實好怪嘅呢句嘢，一班人上街想有啲前交嗰個黃嘅 中嘅 背心黃背心運動咧，其實佢哋想打爛曬周圍嘅嘢，即係要個政府屈服。但係佢哋當時個 slogan 咧就係講，我哋唔係要讓工人階級奪權，我哋唔係要讓女性奪權，我哋唔係要讓弱勢奪權，我哋要讓想像力奪權。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其實到現在我都覺得是一個很 curious 的 slogan。 那我覺得 我切入藝術與政治反而是從一個這樣去想，就是說任何人做事如果都能夠呢 artistic 一些，可能個世界就會是鬆動一些的，這個是我的想像。那在有很多很好的 artist 和研究藝術與政治的，我就不太敢單獨苦講太多。那我給回楊 Sir 說，我們講完大家怎樣進入這個話題之後呢，就會講一下，但是今時今日呢實際實踐去做的時候呢，我們遇到最大的困惑是什麼呢？ 真情我未必會加下即刻接住你講嗰啲嘢，我想跳一跳下一，即係俾五分鐘。我頭先講咗一半，咁我而家講埋我另外一半。我喺1980年代咧，那個新自由主義嘅全球化咧，係嗰個資本咧全世界咁去四圍走，去掠住每一度嘅資源而其中最大的資源嘅咧就係土地喺嗰度係咁立喺土地。咁我想講一樣嘢咧，就1980年代咧，我係做會計嘅，我就喺一間跨國公司裏面幫一間美國跨國公司，係煙草公司，係大公司嚟嘅，萬寶路啊、建牌啊、雲斯頓啊，都係我哋嘅客。好啦，咁我正正喺嗰個真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咁去四圍呢個流鼠嘅時候咧，我喺呢間咁嘅跨國企業裏面咧打工。咁呢間公司咧，佢喺美國，喺香港咧就開咗一間公司，我就喺香港翻工。咁佢三間廠，一間就喺韓國，一間就喺菲律賓，一間就喺泰國。咁佢就喺嗰三個國家裏面咧生產嗰啲煙葉。咁如果以正常嘅咧，佢就直接運去美國，咁跟住一買一賣搞掂啦。但係唔係呢啲跨國企業好醒目、好醒明，佢明知香港咧嗰個稅率咧係低啊，17.5%。如果你將嗰三個國家所賺到嘅錢咧，佢每個國家都要擺好多，即係俾税啊。咁佢就用一個好古惑、好古惑嘅咧，就係喺香港開一間公司、開一間 office， 然後當泰國要運啲貨去美國嘅時候，或者運去歐洲嘅時候咧，佢將 invoice send 過嚟香港，然後香港咧再 send 過將 invoice 咗去呢一個美國，將本來喺泰國、菲律賓同埋韓國賺嘅錢咧，將佢喺個數字上高 transfer 咗嚟香港。咁而喺香港税低咧，所以喺中間本來啦，我簡單啲講，本來嗰啲錢咧係屬於嗰三個國家嘅政府嘅錢咧，靜雞雞過咗嚟香港。而我當時做會計咧，我大概一年都開兩張支票飛去俾美國嘅，即係開張 draft 啦，所謂嚇。嗰張係美金100萬， 係埋去打打自己，攝張文件落去打打打，入六個零 US dollar， 就咁將嗰三個國家嘅錢咧，係咁就寄翻去美國。嗱，咁我嗰陣時咧都係懵懵地嘅，唔知因咩事咁，老闆叫我咁做，我咪咁做咯。咁所以係我由讀翻書，睇翻轉頭，原來全球化嗰支跨國企業係咁樣去剝削第三世界。咁加上我睇翻轉頭嗰盤數咧，原來係咁，而我竟然係當時嘅幫兇。我又唔知揾兩餐，老闆叫我做乜，我咪去做咯。咁呢啲咁嘅畫面咧，係我過後我先至知嘅。嗱，咁意思即係話咧，如果我喺讀翻呢啲咁樣嘅政治同埋經濟嘅嗰種嘅發展，再睇翻我八十年代我做嗰啲藝術，同埋我點解當時咁憤怒咧，就係因為我親眼見過呢啲。嗱，見過啲咩嘢咧？當我每一年我去泰國、去菲律賓同埋去韓國咧，我去工廠嘅時候咧，我見到啲工人真真正正千幾個工人喺一啲好惡劣嘅環境嗰度生產嗰啲煙葉。有一次我去菲律賓，氣温好高，34度，喺嗰啲咁嘅大工廠嗰度嘅時候咧，啲聲音好嘈，裏邊好熱，但啲工人仍然喺裏邊咧，要去喺度揀嗰啲煙葉，將啲煙葉分類，好大塵，同埋機器聲好嘈。好啦，到晏晝食晏嘅時候咧，百幾個工人喺出邊嘅泥地啊，泥地有少少樹蔭，攤喺度瞓覺。嗰啲咁嘅，即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震撼嘅經驗，就係原來工人咧喺我面前，以前讀嗰啲咩馬克思嘅書咧，啊讀嗰啲理論咧，全部對工人咧都係啲好 conceptual 嘅嘢。但我家下喺我面前嘅百幾個工人，面青青，冇曬氣力，晏晝 take a break 喺樹蔭下底，全部赤裸上身，因為真係好熱，咁就瞓喺度，唞一陣。陣間再繼續入去，繼續做埋下半場。咁佢每一日大概做12個鐘頭，啊，咁喺咁嘅環境，我親眼見過啲工人去韓國都係咁，去泰國一樣。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喺80年代咧，我自己對工人咧就好有感情，好有 feel， 同埋我自己在工廠做過，所以呢一種咁嘅人生個人嘅經歷，再配合嗰個大時代嗰種嘅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嗰啲嘅理論咧，我就覺得咧，我真係喺一個真實世界裏邊嗰度生活咯，就再唔喺書本裏邊啊讀埋啲理論啊，知道嗰啲好 conceptual 嘅嘢咯。活生生啲工人喺我面前點樣受苦，佢哋嘅生活點樣艱難，你喺面前你真係你真係喊㗎，你見到佢哋嗰種工作條件。咁於是者咧，我將呢啲咁嘅經驗咧內化曬嘅時候咧，我就要更加用藝術去講出我自己裏面對世界嗰種嘅控訴。我仍然覺得藝術咧係有呢種嘅力量，我要控訴，即係嗰陣時真係好浪漫啦，係覺得自己真係可以咁做到，哇鬧呢樣鬧嗰個，話邊個我都睇唔過眼。咁所以我喺80年代咧，我嘅藝術咧好多時候咧都係社會性啲，或者可以咁講。講就好政治性啲，咁呢個就係因為我自己嘅個人經驗，同埋喺一個大時代裏邊嗰種嘅環境，兩樣嘢加埋就造就咗我一個咁樣嘅人。而我對藝術嘅取向咧，我真係有時覺得，我一諗起佢哋，我自己對住幅畫，我真係唔可以叫我畫花畫草，啊係啊，跟住啲山水啊嗰度又好靚，哇！我唔得。我唔知嗰種感覺，唔知點解我係放唔開。我覺得我自己，哇！你山泥房咪畫啲咁風花雪月嘅嘢，你自己 happy 就得啦，係嘛？即係我會有一種咁樣嘅 feeling。好啦，咁我仲想講話，如果全球化同我哋或者新自由主義嗰啲嘢同我哋有冇關係？我想話俾大家聽，你哋食嗰啲蕉啊，有一隻牌子叫 COLE Cole。啊，咁就喺10年前啦嚇，咁呢10年咧可能會好啲。10年前，如果你 supermarket 見到呢只牌子嘅蕉，你買翻去食嘅時候咧，呢啲蕉咧喺尼加拉瓜嗰邊種嘅，而嗰啲跨國公司咧喺尼加拉瓜嗰度咧係用一種農藥，令到嗰啲蕉咧全隻咧都好 黃色好新鮮，嚟到香港掛喺百佳架喺惠康，你去 supermarket 成隻蕉黃咁咁，好耐都唔見有嗰啲黑點，就因為佢要賣相好。好啦，當你買呢啲蕉嘅時候咧，尼加拉瓜嗰啲男人咧就生唔到仔啊，就因為佢哋噴嗰啲農藥咧係令到佢哋絕育嘅。咁呢一種咁樣嘅全球化，我哋享受緊嘅只蕉嘅時候，唔該我哋諗下遠方尼加拉瓜嘅男嘅工人咧，佢哋係生唔到仔啊。咁所以呢啲唔關我哋事。仲有冇你哋好中意食朱古力㗎？你哋去飲朱古力奶啊！我去百佳去雀巢買佢啲朱古力，我又想同你哋講啊！嗰啲朱古力咧，雀巢公司或者其他大嘅跨國企業咧，佢哋用咗非洲好多童工十歲至十二歲幫佢哋種朱古力豆，然後佢哋公司就攞住呢啲朱古力豆咧去生產呢個朱古力朱古力奶啊，朱古力蛋糕咁樣。即係話我哋今日喺香港，我哋喺一個咁嘅即係所謂嘅一個發達嘅地方，我哋食嗰啲嘢咧，原來遠方咧係啲小朋友咧已經係幫我哋付出咗代價。咁所以我同我啲學生講嘅時候，你攞你隻手機出嚟啊！我叫我啲學生去揈下佢啊！見唔見到啲血水流出嚟啊？阿 Sir 有冇咁誇張啊？我哋知唔知富士康有幾多工人跳樓啊？俾你知道嘅十幾個，唔俾你知道，你知唔知啊？咁因為咧，我會 call 翻話俾我啲學生聽，我曾經喺泰國、喺菲律賓、喺韓國見到啲工人。再我家諗下，我哋家喺富士康裏面死咗嗰啲工人。再加埋我係喺礦工，我睇過啲紀錄片，我放俾學生睇。啲礦工，中國啲礦工點喺個礦洞裏面去挖煤，佢哋嗰種嘅辛苦，到咗最後佢哋意外死咗嘅時候咧，只係賠5000蚊人民幣一條命，5000蚊人民幣。咁我想講就係話咧，喺我哋今日呢個世界，呢個全球化咧，我哋冇一個係可以獨善其身。我哋自己今日每日上消費緊嗰啲嘢咧，其實喺遠方咧係做好多好多破壞。而其中一樣嘢咧，譬如時裝，我哋見到啲衫布好靚，我哋買嗰啲衫好靚啲布，但係喺孟加拉喺呢、這個嗰啲地方咧，佢哋染布咧，嗰啲布有啲嗰啲廢水咧，已經將佢哋嗰條村咧嗰啲咁嘅水咧已經污染曬。所以我話咧，呢、這個新自由主義嗰種對全球之嗰啲咁嘅資源嘅掠奪咧，係令到我哋今日可以即係喺呢啲咁嘅地方啦，我哋可以用緊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嘢。我意思即係話咧，嗰啲產品背後點樣嚟嘅，我哋睇唔到嘅。所以我哋入去商場買嘢咧，我哋見到好靚好靚嘅啲嘅商品喺度，但個商品背後嘅故仔，我哋係唔知道。原來我哋食緊啲朱古力係童工嚟嘅，原來我哋食緊嗰啲蕉，原來係嗰邊佢哋已經係為我哋付出咗代價，佢係生唔到仔嘅。甚至再講啦。你去飲嘅時候食嗰啲東星斑，東星斑點嚟㗎？喺印尼啊，嗰啲漁民將啲炸藥炸到嗰啲珊瑚爛曬，跟住啲魚冇定匿，係捉嗰啲魚，然後運過嚟香港係俾我哋去結婚擺酒嘅東星斑嚟嘅，所以個個都係有罪嘅。咁所以我又同我學生講，我叫我學生咧，你記住呢句説話，寫喺你本報道嚇，寫喺你本報道。我話我哋嘅幸福咧，係建基於他人嘅苦難身上。但個他人咧，係我唔知係邊個啊。當你睇多啲書，你就知嗰個他人喺邊度。我哋食嗰啲魚，我食嗰啲牛肉，我哋點嚟？我哋著嘅衫點嚟？呢係好多工人喺背後付出嘅代價，我哋先有今日咁嘅生活。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個世界我哋去思考，我哋唔係淨係睇翻自己喺香港呢個地方，我自己個人生活，然後我會諗下，喂，喺成個咁樣嘅全球化咁樣嘅環境之下，我哋有啲咩嘢可以做，令到呢個社會好啲，唔好淨係陶醉喺自己嗰個咁嘅世界裏邊。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嗰種責任啊，你話我一種包袱又好，點都好啦。咁我有時覺得，如果我做藝術，只係做一啲係滿足自己 happy， 我硬係好似覺得爭啲，咁所以變咗我對藝術咧係好有一種即係帶住一種嘅使命又好，或者帶住一個 obligation 又好，就希望呢個藝術令到個社會好啲。咁我所以同阿 Samson 可能個 approach 咧，大家有啲唔同，但係個 ending 咧都係一樣啊。 我想試下幫楊 Sir 補充嘅佢，因為譬如佢關心呢啲課題咧，其中一個困難就係、是，佢喺學校裏邊咧，其實啲同學未必真係咁有辦法去講出嗰啲問題嘛。咁所以其實你其中一個做法就係教佢哋做一啲作品，而嗰啲作品係講翻俾佢身邊嘅同學聽呢一啲課題噶嘛。咁所以咧，其實頭先有提到《明報星期日生活》咧，係長時間有啲比較政治性嘅作品咧，白相傳啊、程子偉幾個 conceptual artist 咧，阿黃兆達啊，都係喺嗰度發表作品啦。其實楊 Sir 咧有個 column 咧喺嗰度係都一段長時間啦，五年以上啦，係嘛？ 九年 都是發表他學生的作品的，就是其實會發現很多作品呢都是叫他的學生呢，不是叫的，就是教他的學生呢用一些方法去講頭先講，譬如咖啡啊，朱古力啊，香蕉啊，iPhone 啊，這些議題去令其他的中學生都讀回那些問題的。咁所以咧，我咁樣 interpret 啦，其實嗰個問題係楊 Sir 其實由80年代開始對即係做藝術嗰個形式啊，嗰、那個不滿咧，其實轉移咗去做教育嘅，即係佢走咗去教育嘅學生用一啲唔同嘅方法表達個議題。咁但喺我哋傾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傾到一個好我哋近年都覺得好困惑嘅問題嘅，就係、是。咁點咧？點樣改變個世界咧？通過藝術，因為頭先講呢個 model 咧，其實係好民意再度嘅 model， 即係我哋相信，只要你嘅作品咧傳到出去咧，改變人心咧係一個最重要嘅一環啊！即係話你要令佢睇完之後受打動啦，去改變佢嘅行為啦。咁呢一種咧，我同阿楊 Sir 傾嘅時候咧，佢叫呢種做嘅 presentational model 啦，即係一種講述某一個議題嘅一種方法咯。咁但係咧，我哋其實共同都經歷咗個困惑咧，就係、是、有少少唔滿足於咁嘅，即係話藝術家除咗去通過佢作品去控訴啊，或者去講述某個議題，企圖去說服你改變你嘅立場之外咧，係咪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咧？咁我哋其實就叫嗰個大概啦，即係呢度好籠統，叫做一個 action 嘅 model， 即係話藝術家係咪已經進化到，未必叫進化啦，即係話有一種傾向咧，走去直接將佢嘅作品咧係作為一個計劃啦，或者一種行為咧係直接係可能佢本身就係一場抗議嚟嘅，或者可能咧佢本身就係一個改變現實嘅一個過程嚟嘅。例如即係好 typical， 簡直就係香港嘅最入屋嘅例子，就係程展偉去爭取全香港所有啲收銀員或者一啲好多工人有一張凳坐啦。咁啊，楊 Sir 提到有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哋點樣去講呢啲係一啲藝術計劃咧？咁我自己咧，其實好我覺得我活喺呢一個討論裏面嘅，即係我學習藝術咧，其實全部都係跟呢啲人學，即係話跟呢一個不斷演進緊討論咩係藝術嘅香港嘅進程去學嘅。所以咧，我覺得好有趣，即係話呢啲問題其實係我哋仲活在其中嘅，因為譬如活化廳啊嗰啲喺2006年左右開始咧，用咗6至8年時間咧，其實好大程度上改變咗啲討論，即係話咩嘢為之有效啊，咩為之好嘅抗議啊。咁我其實咧覺得呢度個分界咧其實好模糊嘅，有啲嘢咧我哋叫做做咗出嚟咧，似乎係講述個議題啫，你冇直接去改變個現狀。咁但係咧，你講述個議題嘅方法如果夠聰明咧，又真係會打動到人。咁我喺度都舉個例子，譬如我真係好 inspire， 譬如活化廳佢哋咧幾個藝術家啦，喺港六四呢件事上咧，譬如我哋已經有好多年俾人鬧行藝如儀嘛。咁但係其實佢哋咧，其實做咗一件事，我好細個嘅嗰陣時，覺得好 amusing 嘅，就係佢哋策劃咗行動叫來往廣場的單車。咁好簡單嘅，佢哋就喺6月4日當日咧，踩單車由活化廳由油麻地踩去尖沙咀。咁然後咧純粹咧用踩單車，因為好多人咧都係由自己嘅好多當年嘅學生運動嘅參與者咧， 係由北京嘅自己嘅宿舍踩單車去個廣場嗰度。 大聲！ 咁佢哋純粹做一個咁樣嘅 action 咧，我覺得激活咗成個即係對於其實佢哋係喺六四廿週年前後做嘅。咁後來咧有一班另外一班學生咧又做咗一個行動咧，地鐵嗰度咧睇1989年六四嘅報紙。就是即係印翻重印嗰份報紙出嚟睇呢啲 action 咯。咁但係呢啲 action 咧，如果用阿楊瑞個定義咧，其實佢哋都係一啲一無論佢個 form 啊演變成點，其實佢都仲係一種教育性嘅或者一種打動人心嘅一種藝術嚟㗎嘛。佢想你改變你嘅立場，佢想你受到感動。咁但係咧，楊瑞提到一個即係譬如佢一開頭講咧，做嗰、那個帶啲細路仔一齊改變個環境啊嗰啲。其實是指向緊一個轉向，或者喺藝術界裏邊咧一個特別大的轉向，就是覺得藝術同政治一旦碰撞咧，你不能夠滿足於打動人心或者做一啲嘢出嚟講出一個議題，而是要落手落腳咧，直接建立你想要的現實。咁呢個係阿楊瑞想補充一下，點解會有咁嘅困惑？ 好嗱，最後咧，我兩個講得太多啦，講埋五分鐘就收口啦，我哋嚇啊，咁我想講一個例子，我點係啊，我講一樣嘢添嚇。嗱，我喺藝術史上高，我對工人咧，我係比較關心啲，所以我喺藝術史上高咧都讀過一啲好多同工人有關嘅藝術品。好喺十九世紀個寫實主義咧，有一個叫做 Corbey 嘅法國藝術家，咁佢畫咗一幅畫咧，好經典嘅，叫 Stonebreaker， 就係畫一個礦工跪喺度揼石仔。咁當時咧，Corbey 咧嚇呢個法國藝術家咧，佢係同馬克思同一個年代人嚟嘅，佢哋只係相差一年出世嘅啫。咁所以變咗咧，其實Corbey 咧，佢自己咧有人 claim 佢係一個即係無政府主義。咁佢自己咧，亦都係一個唔係喺學院裏面出嚟嘅，係自學畫畫。佢能夠畫到一個風格出嚟，而成為藝術史上高。我哋嗌佢做寫實主義。咁佢係一個真係好好出色嘅一個藝術家。佢畫呢一幅畫叫做 Stonebreaker。佢就喺呢個畫嘅裏邊咧，佢其實暗地裏邊都唔係暗地啦。佢係想講佢對工人嗰種嘅尊重。佢想話俾人哋聽，工人嘅生活咧。其實都係即係都好辛苦嘅。佢想透過呢幅畫咧，去講出佢自己對工人嗰種嘅尊重。嗱，咁呢個時候佢嗰幅畫有咁嘅意思。好啦，2004年， 我可以回應你一句有翻好， 因為咧，我覺得呢一個 Corbey 嘅討論咧，係可以立即進入楊瑞之前同我傾嘅嘢嘅。因為 Corbey 咧，佢嘅畫係好出名啦，佢畫寫實主義啦。佢批判現實啦，但其實咧 ，Corbey 咧喺巴黎咧最大嘅一場即係喺呢個巴黎公社之後最大嘅一場我哋叫做即係佔領運動啦，當年嘅十九世紀嘅時候咧，佢係唯一一個咧唔肯畫畫嘅 artist 嘅，其實佢當時咧就好批判。藝術圈人，佢就改為咧去組織一啲群眾式嘅嘉年華式嘅 action， 其實係好早期嘅介入社會嘅藝術咧。Corbey 咧就話我哋唔可以匿埋畫畫，因為當時好多畫家咧，學院派畫家就因為巴黎蘇聯咧走咗去郊區嗰度住，跟住繼續畫畫。佢就調翻轉，佢就即刻衝去佔領嘅核心嗰度咧，帶領啲群眾咧。拉冧咗其中一條 column 啊，即係一啲紀念即係獨裁者嘅一啲 monument。咁其實咧嗰個 action 咧，好多藝術史學家話係其中一個最顯著嘅例子咧，就係一個畫家佢不安於身，佢走咗出去咧搞我哋今日唔係叫做即係 social engagement 咯，呢啲即係或者 participatory 嘅 project 咁樣咯。所以我覺得係好好咁樣回應阿楊瑞講 ，Corbey 本身咧都有推翻，即係話同自己講咧話寫實畫係唔夠嘅一幕嘅。 好咁啊 ，Corbey 咧就係我一個好欣賞嘅藝術家啦。咁佢就講到透過呢一幅畫去講出佢自己對工人嗰種嘅關心啊嚇。好啦，呢幅畫就係個 art 啦。歷史上咧冇人話呢一幅畫，即係個個都公認呢一幅畫係一件好勁嘅藝術品。2004年有三個丹麥。係丹麥啊，三個丹麥嘅藝術家嚇，咁、組成一隊藝嘅團體咧，叫 Superflex。 咁佢咧就去到巴西嗰度，佢發覺原來巴西嗰度有啲工人，佢哋種出嚟嘅嗰啲咖啡豆，類似嘅咖啡豆啦嚇，就發覺咧俾啲跨國企業咧夾埋一齊禁價，啊禁價。咁佢話呢三個藝術家咧見到咧就好唔抵得，好興，咁佢就介入，佢要同啲工會工人一齊傾下有咩辦法，我哋集體唔好將嗰啲豆咧賣俾嗰啲跨國企業，我哋點咧？我哋自己去生產一種飲品。啊，咁我哋由好簡單自己屋企做起，或者總言之細細地啊開一間山寨啲嘅廠，咁啊生產自己嘅飲料，啊得喎，俾佢闖咗一條路出嚟喎，佢就唔再將呢一啲咁樣嘅豆咧賣俾嗰啲跨國企業。好啦，呢一句嘅藝團啦嚇，呢個呢一 team 人咧，佢就喺2004年咧喺威尼斯雙年展嗰度咧被邀請去參展，因為佢哋都係國際知名噶啦。咁佢就將帶住啲工人去到呢、這個威尼斯雙年展嘅空曠嘅地方咧，賣佢哋生產嘅飲料，然後賺到嘅錢咧，佢哋袋袋。咁我喺度咧就問咗一個問題，令到我對藝術咧重新有唔同嘅睇法。嗱，嗰件事嗰個轉折咧係點嘅咧？以前 Kobe 去對啲工人，佢有一種嘅關懷，佢有一種嘅尊重。佢透過一幅畫，呢幅畫就係個 representation of 嗰、那個mind。嗰、那個 worker， 好啦，一個 representation， 於是乎呢個 representation 咧就係、是、一件藝術品。Superflex 佢抌走咗呢一個 representation， 我直接介入你工人，然後將你工人佢嘅生活、佢嘅生命能夠改變，令到佢嘅生活好過啲，但係冇咗中間個 representation， 咁於是乎 art 係邊咧？你話呢啲唔係 art？咁即係話以前 Kobe 畫嗰個就係 art， 咁如果咁講 ，Superflex 咪唔好去介入啲工人度咯，繼續影相咯，繼續畫佢嘅畫，描述佢哋有生活，佢哋嘅生活咯。喂，唔係咯，佢唔用呢種方法咯，佢覺得咁樣去做一件作品嚟到去關懷唔夠啊，佢覺得呢啲嘢 out 啦，唔得啊，我直接去介入，我就去改變你嘅生活。咁點解呢個唔係 art 咧？哇！咁我即刻開曬竅啦。咁所以變咗咧，去到今日嘅藝術呢一種咁樣嘅去直接介入個世界，介入個 reality， 又改變佢嘅話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在過去呢30年啦，或者都係有人已經做緊，不過在80年代淨係講錢嘅一個咁嘅講 art market 嘅一個咁嘅世界咧，呢、這個屬於邊緣啲。但係最近呢10年咧，呢、這、一個咧慢慢咧越嚟越多人做，原因即係大家都察覺到個地球真係唔掂啊咁樣落去，咁所以變咗家下嘅藝術品咧，好多時候咧就直接介入。就唔會再中間有一啲乜嘢嘅即係 representational 嘅嘢啦，唔要呢一 part 啦，直接介入。阿傅高咧提出過一個觀點嘅，佢就話：當我哋睇嗰啲燈啊、嗰啲吊燈啊、嗰啲傢俬好靚，好靚啊！呢啲就係藝術品啦。如果一個人嘅生命佢有一種質變，你睇到佢嘅生命有一種唔同嘅改變，而嗰種係好靚嘅，咁呢種生命嘅質變。是不是藝術呢？他開始問這個問題，所以我講完了，今天我要講完了，看看他給你阿Sam講。 我其實想大家一起討論，但我想 set 一個 context 是怎樣討論呢？其實呢，我們這樣談好像有些自尋煩惱，或者這些問題其實是很怪的，因為無緣無故為何藝術家可以直接改變這個世界呢？是因為有一個特定的 context， 我補充多兩句就俾大家我哋一起討論。因為譬如咧，陳子貴睇到啦，咁譬如佢拍一套好嘅紀錄片，係影響人心嘅。咁我哋唔會問你個紀錄片有冇直接改變個世界噶嘛？我覺得呢種自尋煩惱咧，其實係要補充翻個 context 咧，就係、是尤其是我哋廣義叫視覺藝術家嘅人咧，比較多受到呢個毛病嘅。我哋或者叫當代藝術家啦，咁我可能喺現代已經開始啦，就有啲藝術家咧會 我覺得係 visual art 呢個社呢、這個呢、這個領域裏邊咧，其實可能喺二十世紀初特別受啲即係後來叫達達主義嘅東西影響咧，其實佢哋好多時係 anti art 嘅。所謂 anti art 咧，佢反啲藝術咧，唔係反做，唔係話做藝術，而係好反咧藝術世界所 set 出嚟嘅框架，例如你做咩叫藝術，做咩唔係藝術。咁佢哋好中意有呢種自我嘅拷問嘅。咁我覺得呢種拷問咧，一步一步咧就推藝術呢一啲藝術家一路去，譬如。佢唔滿意啦，啲嘢太過收埋啦，咁佢就要做 public 啲嘅嘢啦，例如喺個廣場嗰度做，喺個廟先人度做，喺出面做。咁 public 都唔夠咧，就要做一啲好參與式嘅嘢嘅，唔係自己做，人哋做，咁就變咗我形容有好多個 P 嘅。首先咧，好快好快 ，public 跟住要 participate， 即係要大家參與嘅，要人哋都參與到。然後咧都唔夠啦，就最好咧有時即係甚至諗埋藝術本身就要係一個抗議嚟嘅，咁啊 protest， 咁再唔夠咧，近年咧就多講一個叫 practice 啊，即係 practice 就係實踐啊嘛，直頭就要實踐埋去改變世界。咁啊，我哋其實 overall 即係頭先有上提 superfect from callback to superfect 就係問一個問題。我哋今日咧其實大家嚟到呢度，我哋講藝術與政治咧，其實我哋期望啲咩嘅咧日常？我哋可能冇咁大 demand 喎，比起一個 artist 對自己嘅要求，或者 artist 都唔一定要咁嘅要求，佢創作到一個作品出嚟，打動到人心已經係好好正、好精彩呢樣嘢。點解會走入咗呢個討論呢？我諗係我哋嘗試拋出嚟嘅一個會令好多人都困擾嘅一個問題咯。最後，譬如阿 Max 喺度咁啊，譬如我舉例。維修香港有好多人，有好多藝術研究者去研究佢哋噶。咁佢哋咧做咗個鬼屋咧，叫喺土瓜灣咧俾你去睇，感受完之後咧，其實去嘅人多數都已經好反地產霸權啦。但係嗰個鬼屋就係話你去完之後會好憎地產霸權咁先算，會打動到你。咁但係咧，佢哋呢個咧其實做得好精彩嘅一個作品咧，咪又係 representation 嚟嘅。但我哋唔會話佢唔係一個好嘅作品。咁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咧，佢哋做嘅組織工作咧，近年有好常俾人話係一啲social practice 嘅一啲藝術，視為社區藝術嘅嘢。咁我哋點樣喺香港呢個環境度繼續討論呢個問題咧？我諗係今晚我哋都好想拋出嚟一齊去傾咯，就係咁。 好啊。好多謝楊 Sir 啦，好多謝 Samson 非常之精彩嘅一個對話同埋呢個討論。我一路聽，其實我知道佢哋擺咗幾多心機嚟為咗今晚嘅，因為唔單止楊 Sir 睇曬我哋之前好幾場嘅即係呢個文化沙龍，佢哋之前亦都係提早約咗出嚟傾咗一次，夾過佢哋兩個每一 part 要講啲乜嘢，然後咧你見到佢哋有曬筆記嘅。咁所以其實我好好感謝佢哋，其實佢哋好認真對待今晚嘅沙龍，而且其實啱先大家都見到，其實係好，我諗其實好多嘅好精彩嘅諗法，我相信等陣好多朋友都有回應嘅。喺我延續之前咧，我有份少少嘅禮物送俾大家嘅。你知道我哋呢個沙龍嘅海報咧，全部都係牛津大學嘅負責人啦，林道群先生咧做嘅。咁其實佢啱啱咧就做揾阿董橋，董橋老師啦，就寫咗個字，然後咧就設計咗一個呢、這個風包啊。大家知道新年好快到啦，咁、所以其實變成咧就好似一個好精緻嘅藝術品咁樣嚇。咁、我琴日咧就。好厚臉皮咁同佢講，可唔可以幫送啲俾我哋呢個搬屋嘅聽眾咧？咁樣咁佢就特登開車咧，就送嚟中大，咁啊送咗一紮俾我。咁我一 pass 大家就入邊冇錢嘅，其實佢要求我入錢嘅。其實我都唔係好介意嘅，但好似咁樣唔係好型嘅啫。但係其實我冇時間咧，即係就算$10我都入唔到。但係 anyway， 我想 pass 大家，如果你想 keep 一個咧，就可以每人攞一個咧作為一紀念，少少嘅心意俾大家，祝賀大家呢個新年快樂。咁咧，多謝林道群啦，所以你哋可以傳嘅。 出邊係咪有 ？OK， 我想開始進入討論啦。我想先即係拋磚引玉，提出一兩個問題，然後先再俾大家 open。啱先我食飯嗰陣咧，即係同阿楊 Sir 食喺隔離小和平食飯嗰陣咧，即係佢講嗰下，佢突然爆出咗一句嚇，佢話。你哋嘅沙龍本身就係一件壓嚟嘅，即係話我哋而家呢個 moment 呢個咁樣嘅場合咧，本身就係一個藝術作品。我當時聽嘢惡咗一下嘅，即係唔係好知呢句説話無啦啦點解會咁咧咁啊？啱先佢最後 最後尾嗰 part 你間聽嘅就係好精彩嚇，即係佢話唔要中間，因為我哋想就 art 咧，都係需要有一啲嘅你所講嘅一啲 representation， 需要有個中間嘢係咪？即係話嗰個行動。那個行動需要中間譬如你畫幅畫的攝影作品或者個行為，你需要有一樣嘢咧，個 means 咧將嗰個 message 咧透過嗰個藝術品咧去表達出嚟啊嘛。咁其實你啱先趙生講咧，其實中間嗰嚿嘢都可唔需要嘅，嗰、那個行動本身就係個 art 係嘛？即係我諗你呢個意思。我啱先聽完真係覺得好精彩嘅嚇，即係呢個咁樣嘅諗法，我之前係冇諗過嘅。但我有個問題就係、是。即譬如我啱先話，我譬如假設我哋今晚沙龍之後，我哋共同創作藝術作品嘅嘛，我採咗個 art 出嚟，但係點樣去講到俾其他人聽？其實咧，佢哋需要從一個咩嘅特定嘅角度，先至能夠理解到或者接受到呢個係一種藝術咧咁樣。即係點解我點解你要將叫做藝術咧？點解唔可以話呢個就係個行動？即將佢變成一個，即係將其實今晚呢個沙龍當作一個 collective 嘅一齊集體創造嘅一個作品，其實係咩意思呢？其實我想你講多少少，因為呢個嘢太新啦嚇。第二咧，我想問嘅就係、是、我理解你啱先成個對於藝術嘅理解咧，其實係幾左翼嘅嚇，即係意思係話我哋需要關心低下階層啦，我哋需要反思資本主義對人嘅剝削啦，或者對我哋。嘅異化啦，諸如此類。然後咧，其實某程度上咧，藝術係一種工具，嚇，即係唔係藝術係一個 instrument 啊，即係冇貶義嘅，即係藝術作為一種工具咧，去揭示呢個資本主義嘅各種各樣嘅問題。咁所以其實你今晚咧，其實你點解我明白你用心所在就係你同我分享，同我哋分享好多你自己嘅真實嘅經驗。其實係用呢啲經驗，即係生命嘅經驗咧，去 demonstrate 其實藝術對你來講係。藝術本身不是一個終極的目標，或者我們叫 end in itself， 藝術好像一個 means for social justice， 或者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我理解這個剛才說其實挺左翼的一種想法、但 我自己會 worry， 或者 我想像有些人會這樣回應你的，看看你怎樣回應，即是你會覺得其實這樣的話其實會不會工具化的藝術，簡單說即是藝術好像就只能夠有一種目的，或者有一種更加高的目的。但很多時候其實人們會說其實藝術可不可以有它自足的價值的，即是說一件我創作藝術為什麼要這麼多社會關懷，為什麼 要見到這麼多世間的苦難，要見到這麼多世間的苦難，然後假設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法，那我就可以完全將藝術放下，明白嗎？即是說如果我有另外一些方法去令這個世界變得更加 justice 一點，更加美好一點，那藝術本身就沒有它的自足價值，它本身的重要性了。咁其實會唔會嗱？我想就啲人批判就其實咁樣會唔會限制咗藝術嘅角色或者藝術嘅功能，一種藝術本身嘅理解咧？嗱，點解要咁講咧？啱先阿 Samson 啱先又提及啦，佢引用咗陳玉強老師嘅説話咧，個藝術就係去呈現創造一啲更加多嘅可能性。如果你話藝術本身要呈現更多可能性，咁可能性 by definition 就係啲你唔可以 predefine 嘅嘢、predetermine 嘅嘢噶嘛。咁所以 Samson 你嘅觀點其實是一種多元的主義的觀點，即可能性本身是容許多元性，可以容許有不同的理解藝術的方式，可以實藝術的實踐的。咁我想拋呢個問題出嚟，睇下你哋點樣回應啊 ？OK， 好，哲學家即係哲學家嚇，依家依場做曬啦。我今晚最怕就答呢個問題，第一句俾佢問佢應曬。我琴日都同阿 Samson 講，喂，如果有人問呢啲你頂啊，因為咧佢問嗰個問題咧係牽涉一個好哲學嘅問題，其實一個美學嘅問題嚟㗎，係一個好即係讀哲學就係讀哲學啊，冇得傾啊，追就追落去，係㗎。究竟以前我哋睇一件藝術品，有一樣嘢俾我哋睇，好啦，我哋話啊，唔係啦，今日我哋個世界咧，啊，即係我哋直接去介入，又用一個行動，用一個事件，用一個活動，用一個計劃，一個 project 嚟到去改善或者將我哋嘅即係關心嘅人，佢哋 empower 佢哋好咩都好嚇。好嗱，咁喺嗰個。嗰、那個裏面咧，我不如咧就我試下讀一句咁樣啦，即係可唔可以都可以答到啦嚇，答到啦。佢話我哋今日講藝術咧，就其實頭先你問嗰個咧，就正正係挑戰緊我哋已知嘅藝術嘅本質。佢話 藝術，你根據呢個作家咁講，藝術咧唔只係一個完成嘅作品，而係一個價值發現嘅過程。呢、這個價值發現嘅過程係透過對話嘅，透過 dialogue 嘅，透過一種對話，大家互相刺激，可能而我中間揾到一啲新嘅睇法。而呢一種咁樣嘅發現咧，呢種咁嘅價值發現咧，佢本身已經係有一種 art 嘅意義喺裏邊噶啦。仲有喺透過對話嘅裏邊咧，當中我哋牽涉到嘅係好多嘅哲學嘅思考啦，同埋有一個倫理嘅行動 ，ethically， 即係話咧，我哋喺個新自由主義嘅世界裏邊咧，我哋嘅人咧基本上已經俾佢打到散曬，各自喺自己嘅世界，我哋低頭就喺度撳機，同台食飯就各自打機，搭車又喺度打機，嗰種咁樣，我哋嗰種嘅人與人之間嗰種嘅割裂啊、疏離啦，但係我依家重新咧。想找回建立回人和人之間那種的關係，所以去到今天我們講藝術的時候，我們不會再講個人了，我不會再講個人的事了，我們講合作的，我們講社群的，這些就是我們新失去了的價值，我們重新找回了合作那種，不是競爭是合作，不是單獨是社群，這些都是我們想要的一些東西。咁所以話，當呢一種咁嘅藝術，其實佢裏面咧，仲會係對於一個更大嘅社會文化議題一個整體嘅關照。咁所以頭先話啊，點解講對話呢一樣嘢咧？咁呢啲咧唔係我講嘅，其實係一個藝術史學家叫做Jess 啦 ，Kant， 我名字係有少唔係嗰個。佢直情咧成本書咧叫做 dialogue art， 即係話對話咧都係一種藝術。大佬成本書咁厚，我真係可以兩句就講曬。就算我睇完之後咧，我都係明啲唔明啲。咁當然佢有自己嗰種即係哲學嘅思考。咁佢嘅簡單啲嚟講咧，就話咧透過對話、透過傾偈、透過一種咁樣嘅價值嘅一種發現，呢一種咁樣嘅行為佢裏邊嘅意義咧，其實已經係一種藝術。嗱，咁最後仲有講一樣嘢，就話我哋再唔可以攞翻現代主義嗰種藝術嘅自主嗰種 self autonomy， 或者嗰種藝術嘅 autonomy 嗰種咁嘅價值咧，嚟到去睇呢一種新嘅藝術，因為咧嗰種咁嘅解釋咧係解釋唔到今日呢種新嘅藝術嗰種形式，因為我哋 treasure 嘅再唔係嗰種藝術嘅自主，而係喺一種咁嘅行動啦，喺嗰個過程裏邊咧，同埋喺嗰個即係人倫重新建立嗰個關係啦，再係去發現嗰個價值，呢啲嘢加加埋埋就係我哋今日講嗰啲藝術最重要嘅一啲元素。如果我哋再用翻以前嗰種即係一種藝術嘅自主嚟去睇嘅話咧，咁就好似係解釋唔到啦。嗱，不過我真係要confess 一樣嘢嘅，我係知道咧，紅夕爺咧佢係有解。佢嘅文裏面咧，佢係有答過呢一個問題嘅。究竟藝術自主，定抑或藝術同嗰個嘅社群對話同埋嗰種行動，佢係有一種咁樣嘅解説係講得到嘅。但我真係學藝未精，所以咧我就係答唔到嚇一個就係幾隻比較幾複雜一個美學問題嚟嘅嚇。咁我諗阿 Samson 可以幫到我吧。 這位呢位咧係一句話激嬲藝術家的位嚟嘅，所以要好小心咯，我都覺得。唔係，但我意思係咧，我唔係好中意引經據典啊，即係我都有睇嗰啲書，但係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個辯護咧就係話，係我都有啲新嘅理論家講咁樣都可以係藝術啦，咁所以咁都可以係藝術，我係好唔中意呢種講法嘅。我想即係話 honest 啲，或者我哋可能日常嘅討論啲，咁點解呢啲都係藝術咧？點解？剛才楊 Sir 說今晚搞個沙龍都可以是藝術，但我們要小心，即是說不是說都可以是藝術，它就是藝術，即是我不會說今晚我們這個沙龍是一個藝術作品，這些是一些很要釐清的 concept。 我們今晚呢，我自己我都不是說 只有做一啲 socially engaged 或者一啲實際所謂改變緊社會嘅藝術先叫好嘅藝術。係因為今晚咧，阿周生開咗個題講藝術與政治嘛，咁所以我哋先至話原來呢個世界而家有一種咁樣藝術啫。咁而有一種咁樣嘅藝術咧，又唔代表否定緊，即係話我哋而家唔係講一個演化論喎，唔係話佢已經有匿埋喺個 studio 創作畫畫，跟住淨係剪嗱，即係唔係冇任何貶義。我意思係咧，咁樣嘅 autonomous art 咧，仍然係我哋嘅社會好重要嘅部分嚟嘅。咁但係咧，楊常姐提出咧，如果你個心作，即係如果你係 make art 嘅，你個心有啲不滿，你想做多啲嘅時候，你有呢個選擇，你可以嘗試。而家已經有人嘗試去 define 咗某啲，咁樣都可以叫做 art。咁我估咧呢度在座所有人都唔滿意呢個答案啦，即係話係咪因為而家有啲權威話咗幫工人賺錢invent 一個品牌出嚟賣咩啊？好講 Superfresh 個作品， 呢個 Garana soft drink Garana 一種 Garana 一個咁樣嘅 project， 佢就係叫做藝術，係咪就話所有只要藝術家做嘅嘢就係咧？我覺得呢啲問題都係咁樣去答嘅，即係唔係話我哋要否定啲咩，而係咧譬如好多人好中意講啊，有個泰國藝術家好出名啊，之前都嚟過香港，就話佢喺個藝術館裏面煮咗餐飯俾大家食。咁嗰個飯咧，因為有一種即係令到大家坐埋一台食飯，即係唔完全係咁啊。有啲專家可以喺度糾正我，就係佢嗰度即係令一啲原本可能發生嘅對話發生咗。咁其實都 refer 緊，即係頭先講陳玉強老師講嗰種即係話開啟嘅可能性係咩意思？咁但係咧，我決定咧，即係我會用一個好保守嘅方法去答嘅。通常我就會，但係我都唔係因為要考慮啲答案，而係想講咧。其實呢一度咧，我係想講，我比較視藝術為一種力量。呢種力量咧，就係去喺任何嘅 situation 裏面咧，都用呢種力量去做事咧，就可以帶出一啲唔同嘅結果。咁咧，我哋講嘅藝術世界裏面嘅東西咧，只係用我呢種力量擺喺藝術世界。其實最近前幾個訪問就係咁講，佢話喺藝術界裏面咧，都好多人好 treasure 同埋好善用藝術嘅力量。咁做出嚟嗰啲，我哋咪可能叫做係即係 autonomous 嘅東西咯。咁但係呢種力量咧，我哋只不過提出藝術世界嘅提倡嘅呢種力量，或者藝術家最叻嘅呢種嘢咧，其實可以擺喺好多唔同領域嘅。咁當然啦，譬如我而家同 Vincent 講，你可唔可以好 artistic 咁樣沖杯咖啡啊？咁可能係唔知點解嘅。我覺得好多時 artist 咧，其實就係俾一個答案咧，嘗試去 reinvent 一種重新發明一種東西，或者重新發明一種方法。咁都唔係冇啊，即係譬如有個叫 Gordon Metcalf 嘅 artist 咧，喺紐約咧70年代開咗間餐廳咧，其中一 part 就係關於咖啡。咁但係我哋去到咩位叫做嗰個係一個藝術品，嗰個唔係一個藝術品咧？我唔想我哋去咗一個好犬儒嘅答案，即係話咁嗰個人如果喺 art school train 出嚟，佢做嘅嘢就得咯，或者策展人話係就有咯，或者博物館認可就係咯。而我覺得咧，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可以 empower 自己去解讀嗰件事。嗰個件事咧，令你覺得咧，充滿創意，充滿打破咗常規嘅一個力量，佢令你咧都想自己去做一啲新嘅嘢咧。我覺得咁樣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答案，就話嗰啲係藝術品。最後一句就係咧，我好記得我訪問過白相傳咧，佢就係咁樣講，佢就話佢做嘅所有作品咧，只係想你咧放棄所有權威而信自己嘅作品。 OK。呢句説話都好有問題嘅，等陣再插一插。咁我哋嘅 open， 我哋應該更加精彩，應該在座好多，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從事藝術或者關心呢個問題嘅，大家有咩問題可以隨便問。OK， 有問題嘅朋友請舉手嚇。Come on， 我聽到成晚。 我知道好多專家喺度啊，唔好扮嘢。 好。好。 我可以用手 可以可以 就是刚刚周宝松老师问的问题，就是跟我想刚刚周宝松老师问的问题跟我想问的问题就很像，然后你也解答到了一部分，但是我还不是很清楚。那如果说直接的干预就是也是艺术的话，那就是艺术家跟行动家或者跟 activist 或者政治家的那个 line 就是分界线在哪呢？ 知道啊，即係話藝術家同樣直接參與都係一種藝術。咁藝術家同嗰啲行動家嘅分別喺邊度咧？即 即係話，譬如啱先你講嗰個例子，即係做一個，是不是這樣子？就藝術家跟行動者之間，藝術家跟行動者之間嘅分界線喺邊度？如果 藝術本身是一種抗議， 如果藝術本身就係一種抗議嘅話，你好意思，我哋聽多幾個問題先好嘛？有冇其他朋友有問題？你聽完之後，你講我先。 其實我想問一下楊老師，其實你是不是信奉共產主義的？ 好，蕭雲，我聽多句一個。 真係唔好意思，又係搶麥，我唔應該搶啫，但係都搶咗，sorry。首先自清一下先，其實咧，嗰張海報我知道網上有少少爭議嘅，咁其實個原委就係咧，首先就搞咗個講座啦，就我就執咗大約160張散文嘅公共藝術相啦，跟住最後係林道群先生咧就揀咗一位即係長腿女士做獻花俾警察嗰張相咧，其實係影喺927萬嘅。咁我睇翻散上遍地開花嗰時候咧，927至928嗰時咧，大家係即係點講？覺得咁樣做咧，即係獻花俾警察啊，為警察唱歌啊，舉手啊，即係以示係大家嘅朋友，嗰陣時候係好正常嘅。跟住後來就變曬啦，即係所有喺金鐘同旺角嗰啲堤防左交嗰啲海報咧，我全部都影曬，係做得金鐘係做得好靚嘅，就即係點曬上就係即係要呼籲群眾就唔好俾葉寶林，唔好俾林輝，唔好俾陳景輝，同埋唔好俾三子，再加埋香蕉奶就唔好俾，即係再加嗰次即係捉鬼敢死隊嗰個咁好咁樣又即係唔好俾佢哋上台講嘢。咁我其實係識到一位朋友係即係佢捱唔住，即係嗰散運前後俾即係圍攻啊，俾人吊啊咁樣，佢係即係嚟唔再搞藝術嘅。我知道呢個問題係好老土，即係喺散文之後有一個好嚴重嘅批判，就係話即係搞藝術係冇用嘅，即係你要去衝啊，要去掟汽油彈先係，即係改變到呢個世界嘅方法。咁即係我知道個好老土問題，但係都想問即係藝術家要點樣去回應呢種質疑咧？ 好，先請楊 Sir 答。三個問題， 佢走咗啦。 喺度喺 廁所，派緊佢，應該約一陣。 係啊。 我唔清咩叫共產主義，即係呢啲呢啲四個字個係表面咁簡單。我覺得真係要讀歷史，讀好多。即係讀哲學咁，再理解咩叫共產主義，我唔夠膽輕輕地啊！你係咪信共產主義？我唔係啊嘛，我唔係。artist 同 activist 咧係可以合二為一嘅，即係可以係我係 artist， 但 activist 我亦都同時係用一個行動。如果行動係介入個社會，令到同我一齊合作嘅一啲社群佢。會有一些得著啦，或者係enjoy 嗰個過程啦咁。咁呢一種咁樣，我根本其實係做緊兩樣嘢咯。咁我身份係從結論有 artist 同 activist， 我就唔會區分呢樣嘢啦。跟住趙雲佢其實問我咩咁，就唔係好清楚。 即係有啲藝術嘅朋友經過雨傘之後，係咪？即係好失望，覺得藝術冇乜用。 藝術係冇用，係要行動先有用。但係點都區分同埋點都唔認，即係 藝術冇用論，即係改變唔到個世界。 咁有冇人批評人行動嘅時候都食飯咯？食飯都冇用。我唔係想咁樣答嘅，不過意思係。咁講，好多時咧，啲人好難咧去即 comment 我呢個問題嘅時候，就會將啲字撈埋一齊。例如咧，覺得 art 同 activism 咪等於咧咁樣作個字出去叫 activism 咯咁樣。咁有好多呢啲歷史原因，或者話點樣去區分呢啲嘢啊？但我覺得呢度其實我哋對purity 咧有個瘋狂嘅迷戀，即係好想界定到某一樣嘢係乜。某一樣嘢係藝術啊，定係行動啊，定係乜？我覺得 我自己好少擔心呢樣嘢，即係話我反而覺得其實嗰樣嘢係好。當然啦，如果我哋一話一樣嘢一個行動咧，你要計算或者要去諗佢係咪有效，呢個就係回答啊招雲嗰個問題啦。咁但係我估我哋好少人覺得純粹靠一個 creative 嘅 action 係會直接改變到個現實。雖然我哋頭先提倡嗰種藝術係話想你去構想點樣改變現實。咁我咧呢度想我試下講少少我好中意嘅一本小冊子咧，我都會 recommend 即係 send 翻出嚟嘅，就叫 A User's Guide to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咁其實我自己翻譯緊呢本小冊子，我喺年幾之前已經話我翻譯緊啦，因為我翻譯得好慢。咁咧其實佢就係一兩個冊子人咧去講歷史上咧一啲咁樣嘅行動咧係嘗試去改變現實，但其實佢未必真係 direct 改變咗個政策嘅。但好多時啲行動咧係直接我哋叫做將你想要嘅現實咧演繹出嚟。例如咁講，即係話我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咧，譬如喺雨傘運動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做一啲俾人話係即係打邊爐啊，唔係打乒乓球啊，或者唔知做乜嘅嘢啦。其實咧，佢係好 radical 嘅，因為佢咧喺街度打做佢想做嘅嘢，唱歌跳舞咧係平時做唔到嘅嘢。其實佢就直接即係呢個係咪叫介入現實咧？係咪行動咧？佢 add out 做一個理想嘅社群生活係點？佢 add out 咗一個人應該點樣使用城市空間咧？其實咧，佢冇改變到政策，但係佢大約咧實踐咗一個佢想要嘅世界或者嘅生活出嚟。咁呢樣嘢咧係好多人講 socially engaged art 嘅時候咧做嘅一個區分，即係話如果我哋講 social design， 好多時就係講真係設計咗樣嘢出嚟。Social architecture 你真係用一個遊客嘅方法設計一啲嘢出嚟，做咗一個建築。但好多時咧 ，social engagement 個成果個目標咧，唔係個政策嘅改變，而係你已經演繹咗一個可以有嘅現實出嚟俾大家睇。嗰個現實咧，其實你係經歷咗啦。咁我覺得呢個係 OK 我。我都要追問一句先，俾你先。我覺得 Samson 同啱先阿楊石兩種對藝術，你哋之間其實有某啲嘅內在嘅張力嘅。即係啱先阿 Samson 你講咗兩個，你引用咗陳玉強啦。啱先你講就係可能性係咪？啱先你講白相傳就話要打冧曬所有其他嗰啲所謂權威外在嘅權威標準，又信你自己信嘅嘢。其實呢兩種咁樣嘅講法咧，其實好似一邊咧就係開放多元。另一方面咧，其實係會導致某一種嘅主觀能嘅。主觀能意思就係、後尾其實冇人可以 define 我，冇一個 standard 嘅。總之就我覺得嗰個係新嘅可能性，嗰樣嘢我判斷咁咪得咯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係呢套咁樣嘅講法咧，其實後尾咧有機會導致某一種嘅價值相對論或者價值主觀主義立場。而楊石其實咧個立場係好清楚，啱先我話佢係一個左翼嘅傳統，即係佢成晚其實好清楚，佢哋知成藝術就係要關心低下階層，就是、要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或者批判新自由主義。所以其實你係一個好清楚實質嘅價值取向，然後你要用呢個價值取向作為藝術實踐嘅一個目標。咁所以其實你呢兩種其實係我覺得其實呈現緊，即係表面上好似都好似好強調嗰種解放或者批判性。但其實實踐下去咧，假設譬如假設我想就另外一個人，即係我假設我 hold 阿 Samson 啱先講爬山傳或者就強方法，跟住我就同阿楊成講，且你呢個只不過 one of many possibilities 嘛，即係你有你嘅左翼，我有我右翼，點解我唔可以用一種右翼主義觀點去歌頌資本主義嘅偉大自由？即係我點解唔可以用嗰種藝術方式去表達我自己的立場咧？咁你憑咩？如果你話目的就係、是、即係 in the end 決定嗰樣嘢有冇價值，係咪呃嘅話，係 depends on 我自己判斷嘅話，其實你有咩立足點去批判我咧？你明唔明我想講咩？即係話其實呢兩個立場之間咧，其實有一個內在張力嘅。OK， 好。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可能。傳統上啦，公眾即係普通大眾未接觸過即係研究咁樣藝術嘅人，佢哋可能都會對藝術呢樣嘢有一個即係覺得啊，有一定有一個美嘅元素喺入面啦。咁但係好多現時嘅公共藝術其實美呢個元素係好難去界定，或者甚至係唔存在嘅。咁而喺藝術入面其實都要有一個比較即係對話式嘅 element， 你要傳送到你想表達嘅嘢。咁可能 可能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又或者 effective 嘅藝術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即係公眾未必覺得呢個行為或者呢個行動係一個藝術嘅時候，佢嘅 artistic value 會唔會因此而消失咗又或者 deteriorate 咗咧？ Okay， 你啱先嗰位。 如果我想我都不是特別想問一個問題，因為我覺得我想有些 comment， 因為我覺得如果既然是即是楊老師，如果既然覺得譬如衣香鬓影你會覺得你需要諷刺他們，其實我有些少覺得呢今天的沙龍反而不是一個 art， 其實是一個諷刺，因為沙龍本身是一些很 elite 的東西，譬如這個咖啡室其實很欣賞的，但是你買的價錢是不是普羅大眾走進來它會很容易可以 enjoy 到呢？甚至譬如你剛才提到說即是大陸改革開放在開始的時候有很多西方的buyer 進去買很多，但是如果那個 artist 的作品沒有人買，他們又生不生存到呢？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來的。那需不需要對當然更即當然個藝術世界永遠都存在嗰樣嘢，就譬如話最經典嘅例子就係好多 artist 死咗之後至有人買，佢就窮咗一生就即養曬好多，即令到好多人有錢咗，但係唔係個 artist。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個情況係，如果將好多嘢都話係 art， 其實我哋會唔會係過度用咗呢個詞彙？ 嗯， 即係有冇需要連一個沙龍都話佢係 art？ 我覺得好似好自嗨，即係唔好介意我好直接講，因為我覺得根本就唔係咁樣，我唔會覺得自己係一個 artist 咁樣。即係我覺得我只係嚟參與一個討論，我想好真誠講我嘢。我係個麵包師，我就係需要每一日做好我每一個麵包，我就覺得我好開心。我唔需要覺得我自己一個 artist， 但係我亦都好尊重嗰啲淨係病埋想去畫好一幅畫嘅人。係藝術係一個自由嘅表達。如果好似張愛玲，冇人會認為佢唔係一個文學家，唔係一個 artist， 但係佢喺個打緊仗嘅時候咧，佢又講愛情故事。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好像丁玲那樣講工農兵講這些東西才可以，或者講無產階級才是 art？ 其實不是這樣。如果說一堆屎就可以成為 art， 那個可能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難道我們今天會說那個在地鐵那裡屙屎那個小朋友，他是甚至他是不自覺的，那這個就是最大的藝術作品。如果改變世界，政治上面改變世界就是偉大的藝術作品。其實李卓人變成最 greatest artist in the world in Hong Kong， 不是這樣的事情。我們不需要將 art 要加上很多高貴的外衣，但是我們都不需要將一些不是 art 的東西將它講到是 art， 它只有價值，價值它是已經存在在這 裡。 你可不可以講多幾句 你理解的 art 是什麼？我覺得很精彩。 其實我覺得我理解的 art 就是尊重那個想自由表達的東西。 嗯， 當然我認為其實今晚講很多東西很抽象，這堆東西正正是 elite 或者正正是讀了很多書的人他會在這裡質疑的問題。但其實你看回歷史，很多偉大藝術作品其實那個 painter或者個 artist， 其實佢係由細到大 train 咗，就係幫嗰啲有錢人，幫教宗啊，幫乜乜乜啊 ，Sistine Chapel 咩，所有依嘢都係。咁你包括頭先講嗰堆屎，佢都係喺個藝術館嗰度展出。如果佢就咁放咗一嚿屎喺個馬路嗰度，你會唔會或者其他人會唔會認同佢係個藝術作品咧？咁其實個藝術作品係咪一定要需要人哋話佢係一個 artist 至係一個藝術作品咧？錢展偉做嘅嗰啲，我喺 Facebook 都見到，我好 respect 佢，即係關注到同埋實際上帶來改變。但係一個 artist 做嘅係唔係一百樣嘢裏面？所有嘢我哋都一定要话佢系 art， 讲到所有嘅理论都要讲到佢系 art， 嗰样嘢只有价值咧，唔需要嘅，唔需要。所以我今日呢一个系，自从知道杨老师今日有呢个 talk 咧，我好想嚟，因为我想讲一样嘢，尤其是其实 art 里边仲有一个好大嘅 element， 嗰个 element 咧就系叫技术。 其實佢有一個好自足性，令你喺一個好嘈嘈嘅社會裏面咧，自己揾到自己出嚟，呢個係好重要。喺香港唔需要為咗某啲政治目的，我一定要出嚟表態或者點樣。佢尊重咗一個人，可以匿埋自己做自己中意嘅嘢，唔等於佢個心唔關心社會嘅。但係佢嘅 inspiration 唔係嚟自政治，佢係嚟自可能嚟自其他嘢。咁所以其實我嘅睇法係覺得，嚟自政治，如果佢係一個好嘅作品，咁佢咪好嘅作品咯。嚟自個人，佢如果係好嘅作品，佢就係好嘅作品啦。當然好難係 by definition 去決定所有嘢，佢到底係 art 定唔係 art。definition 係一個好西方嘅做法嚟，唔係所有嘢都可以被定義就可以決定佢係咪 art。有一啲嘢可能佢根本未被決定係 art， 但係後尾你會發現佢係 art， 佢係有佢一個 value 喺入邊啊嘛。咁所以譬如頭先，如果 Samson 你講到打乒乓波嗰啲，我哋唔需要話佢係 art， 又唔需要俾好多好多嘅嘢佢。咁唔通嗰個咁其實調轉頭，如果用楊老師頭先嗰個界定，咁唔通佢喺度淨係顧自己，其實佢都係顧自己喺度打乒乓波。其實佢嗰一刻佢都係諗住自己個乒乓波啫嘛，其實。咁同一個匿喺個畫室畫畫嘅人係咪好大分別呢？咁樣佢又需唔需要太過孤立？即係我覺得泛政治化同埋泛藝術化，任何人都一個 artist， 呢個一個可能性，但係唔係事實。 OK， 好，我就係意見。 我覺得好有趣咧，你提嗰兩個我好想講嘅符號，一個係乒乓波，一個係李卓人。因為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新加坡 artist 我很喜歡的，他是一個幾政治、幾介入政治的一個行為，一個行為藝術家的，但他近年做了一個作品呢很受歡迎的，就是一張乒乓波台的，但那張乒乓波台是圓形的，但是空心的，即是中間有個圓形，外面有個圓形被人站在那裡，那你就不知道跟誰打乒乓波，就可以十幾二十個人在那打乒乓波這樣。其實咧，佢就重新發明咗乒乓波台。咁呢個係一個 sculpture 啦。我純粹嘥，即係未真係回應你。我純粹話你講起兩個符號，令我諗起一啲嘢。第二個咧就係李卓人。其實咧，我心裏邊咧有個問題叫李卓人問題嘅，就因為事源咧今年三月嘅時候咧，我喺 Art Central 嗰度咧撞到李卓人，佢嚟睇我同一個朋友做嘅作品啦。咁我好驚訝啦，因為So call 是一些衣香品影的場合，沒什麼衣香品影得過 Art Basel 和 Art Central。 那我就問李卓人，喂，這些地方你都住？然後李卓人就說，是啊，我很喜歡看藝術的，我年年都去 Art Basel 這樣。那我就覺得很正，因為我沒有想過，我不知道李卓人原來是這麼喜歡藝術的。那他說他年年都會問人，他說今年問不到人拿票，所以就決定去 Art Central， 因為票便宜，他就自己買票去看的。咁我以後咧，我就叫呢個做叫李卓人問題啦，就係、是、咧啊，李卓人係即係頭先其實你講嘅嘢，當佢睇藝術嘅時候，佢唔會考慮即係阿 Central 或者阿巴索係唔係咩資產階級嘅場合啊，或者係唔係啲作品全部賣幾百萬定乜嘢啊？佢就係想去睇藝術，佢覺得呢個係睇到最好藝術嘅場合。咁我其實將呢個問題擺喺心裏邊好耐嘅，剛好你提起。如果李卓人就是最好的藝術家，因為那一天呢我就真的很不識死地跟他說，其實、啊、李卓人，我覺得 你平時做很多事其實 都可能是很好的藝術來的，這樣跟他說。那 他又提起呢、1964之後呢，有很多中國藝術家呢原本是跟他們很 close， 即你知在、89之後很多人做了很多不同的選擇。他說有很多呢當年跟他們很 close 的民運的藝術家呢，後來的畫都賣到幾千萬，他覺得很 amazing 這件事，即是藝術市場的力量諸如此類。我不是真的在回答問題，只不過剛好提起乒乓波和提起李卓人，我想起這兩點也是我即是這一年都會成立的問題。有沒有其他朋友想參與這個？因為這個討論是很重要的，全世界的城市都這樣。不是，但我要補充一句，我們今天不是談什麼藝術，這個是很關鍵的。我們今天談政治與藝術的話，所以我們才拋出這個來談。如果純粹談什麼是藝術呢，那其實是有很多，當然任何東西即是有很多種不同的好的藝術，所以我們很 specific 今晚是談政治與藝術。 OK， 我們開始有火花了，我們繼續。 不是，這不是很專業。 不過 大聲少少。 我想講翻我之前睇個沈玉輝有一個就係講緊係喺極權嘅時代咧，佢覺得每個人咧我哋能做嘅嘢就係利用我哋嘅 residual power， 即係我哋剩餘權力，將自己嘅 life live to the fullest 咁樣。咁佢有一篇文章，咁我就係諗緊你之前講打乒乓波嗰個咧，你覺得係 art 咧？我認同呢個女士。唔好意思，即係你用呢個例子啦。我認同頭先嗰位女士講其實如果一個藝術家佢希望嘅嘢就係喺自己間房度，跟住用自己嘅 art 嘅 ability 去畫一啲最靚嘅畫，其實呢個都係 live out 緊佢想要嘅生活。咁我最近喺中大睇過一個波蘭嘅電影啦，咁即係講緊喺 communist 嘅時代咧，有一個 artist 咧，佢曾經喺一戰嘅時候咧，就佢嗰啲全部都係佢後屘反省咧，就係佢其實嗰啲 art 咧，其實係就係覺得我一定要為行動而做 art。但後來咧完咗一戰嘅時候咧，佢就開始覺得佢唔想要一樣嘢，因為佢發覺自己做嘅嘢全部都係 propaganda。咁所以之後佢就係 art for art 食。但喺 communist 嘅時代，佢所有嘢咧，因為 art for art 食咧，所以佢 communist 咧係好 ban 佢講嘅嘢，都唔俾佢開放。咁所以我想講嘅就係 art for art 食 in itself 咧，其實都要係一個政治嘅氛圍，係批准我哋去咁樣做，其實先至有呢個空間去做。咁所以佢最後佢好堅持係唔會作為 communist 嘅 government 去 push 佢哋，佢唔會做 propaganda， 而佢純粹係 art 做。其實是在當時都受到很大的壓力，所以我想說其實他都是利用自己的 residual power， 其實是他為自己發聲，所以其實 art for art 未必是一些很 high end 的 art， 而他其實這個都是一個 action。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因為我上年就 take 了一個 gap year， 就周圍去，其實都有去了巴黎的地方，我覺得 art 其中一個就是如果你剛才說的是人的 possibility， 想緊其他可能性，咁譬如自然派嘅畫家或者其他派嘅畫家喺羅浮宮嘅畫家，其實佢都展現緊佢生命入邊一個願景。我覺得 art 有 Alan De Botton 都講過，其實art 可能係而家一個無神論嘅 religion 2.0 啦，就係我哋無神論嘅世界點樣可以有一個 hope 咧，有一個好美嘅一個感覺咧。咁所以你頭先講李卓人，其實可能好多時我哋生命入邊當然有好多因為今日嘅題目係藝術與政治啦，好多嘅藝術家可能佢係一啲 directly 有啲行為係motivate 緊，令到我哋嘅political 嘅行動可以進行，但後面 support 我哋嘅可能就係一啲好美，好似李卓人會去 art basel 一啲好美麗嘅嘢去 support 緊我哋人生。咁但係嗰啲可能就係我哋生命入面嘅底韻啦。咁所以其實嗰啲未必係真係 high end， 純粹係一啲好孤立嘅 art。我先明。 OK， 好，非常之精彩。OK， 何適瑩老師喺度啊，咁啊。 我想問有沒有人看水底的人，是不是有沒有人看啊？即是 Angie 那個，因為呢我就不認識這位藝術家的，即是王仁貴，是不是？但是我覺得這個戲，我覺得就那個 documentary film 應該這樣叫，我就覺得很好看的，因為裡面就是有一個剛才我們的討論，即等於一個李卓人是不是一個 artist，咁王仁貴係一個乜嘢嘅 artist 咧？咁裏面有好多 tension 嘅，就係因為我好記得有幾場。首先佢個導演就想影佢點樣畫一幅畫，佢就話我點都唔可以有人喺我側邊嘅，有人睇住我係畫唔到嘅。咁後屘佢哋用攞嗰啲咩叫做咩 pro 啊 ？GoPro 係啦，咁樣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 tension。另一個 tension 就係、是、咯，我記得佢好似問佢唔知一幅畫定咩個 symbolic。meaning 係乜嘢？咁跟住佢就梗係嬲到爆啦，就話嚇、其實已經呈現咗出嚟㗎啦，你做咩仲要去問呢？你睇到乜就係乜啦。咁你個心又會俾佢，即係因為老派人啦，你個心又會話咁又係嘅，咁你又即係柒啲嘅，你咁樣問。咁當中其實咧有其實有好多呢一種咁樣嘅爭持，但我覺得即係我點解會諗起你哋呢個爭持，我有興趣加入討論，就覺得其實呢個爭持真係好好睇，因為係嗰個 representation 啦，定係嗰個呈現係咪重要？咁佢係中意匿埋自己畫一幅畫嘅人， 咁當然佢都做好多第二樣嘢，但係呢一個係有啲咩意義？係一個 documentary film director Angie 就好想問佢，並且仲想知道究竟其實你係有咩人影響咗你？跟住佢就話係啊，其實有好多人影響咗我，不過我唔想同你講。咁跟住話喂，明明係你自己話有好多人影響你，咁而家我問你，你又？咩我咁做咩咧咁樣？咁佢亦都話：喂，但我唔係你個演員，我係唔需要做出。咁裏面我覺得好好睇，係因為其實都冇一個正式嘅答案。究竟嗰個論述啊，即係翻翻另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你做個 artwork 本身係一樣嘢啦。你點去 discuss 同埋你要唔要 discuss？ 有一種人認為我係唔要解釋你睇到乜就乜，有一種人認為其實我做咗乜都唔緊要，個篤屎係咩唔緊要，係我點樣去 discuss 關於呢樣嘢係一個重要嘅嘢。咁我好覺得嗰個劇係好好睇嘅，係因為我覺得好難得佢哋會願意將呢種咁嘅 differences 即係拎出嚟台面，然後大家就係、是。結果成條片就是用了這個的爭議成為了其中一個、亦都是我覺得是成條片其中一個最精彩的地方。對一個不識藝術或者不識他們的人來說呢，其實那種爭執那種 tension 是我覺得一樣很很 productive 的東西。我不知道那樣叫做什麼，但我覺得在今時今日如果藝術和政治那種張力，其實就是一個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觀眾覺得最 interesting 和最 inspiring 的東西。 好，多謝老師。好，有沒有其他朋友有問題先？好， 是不是 OK， 未發言者優先。哪裡藍衫 那位女士先 OK、 我仲以為會等下一次先至有機會講，其實我打低咗想講咩，因為我都好緊張。 唔使緊張，傾偈啫嘛。 咁樣咧，其實我諗頭先聽到個辯論，我覺得係關於藝術同政治之間嘅矛盾，其實係一樣好，即係或者佢之間嘅關係，其實係一個好值得討論嘅嘢。因為我諗頭先我哋講咗好多藝術係，即係可能講下藝術係啲乜嘢啦。但其實我哋冇乜點講到政治嘅 context 如何去影響咗藝術嘅發展。我諗可能喺第一節入邊，其實見到楊老師係有講過一啲，即係關於喺唔同嘅 context， 即係喺嗰個 context 之下，點解一嚿屎會變咗藝術咯？即係可能本身即係我哋話，即係頭先講話，可能係街度屙屎咁樣唔係藝術，但係喺個 context 入邊就變咗即係屎係藝術咁樣。其實我諗係面對喺而家即係政治嘅問題啦，面對喺而家呢個世代，其實政治同我哋嘅個人嘅生活入邊最微細一部分都越嚟越有關嘅時候，即係可能佢嘅文化。政治其實滲入咗喺我哋個人生活嘅好多好細嘅部分嘅時候，就無可避免造成咗藝術都有一種即係都必須要去回應呢個問題。咁我即係都唔想拋書包，因為其實我都唔係讀得好通啦。但係洪迪爺都有講過話，其實即係藝術呢樣嘢咧，其實係必須要對應咗政治入面一啲缺乏嘅嘢而出現嘅，即係唔係叫必須，即係佢會咁樣，因為作為藝術家就係可能我哋要去思考。到底人生我哋應該點樣過？我哋思考一啲嘢，而通過呢個思考，我哋無可避免即係就會去接觸咗所謂政治中嘅問題咯。咁呢個係一啲我自己少少嘅睇法，咁樣就唔知道你哋會覺得，即係都會想請教一下大家，即係如果喺政治呢個方面，會唔會有第二個方法可以去睇到而家呢一個藝術嘅轉變？其實係可能係同整個政治嘅時代同環境有關係咯。係， 好 嘅， 係。有冇後邊有朋友有問題先？OK， 我哋問多一個， 然後先一 round 嘅回應。OK， 等等。 就是不好意思，就是以前我看到一句話說，有能安慰人心力量的作品就是好作品，然後當時我挺認同的，不知道大家就怎麼看待這個觀點。然后我想问梁教授，您现在的创作冲动都是来自就是对整个人类的一种关怀吗？就是你的创作冲动。 想问下你的创，现在的创作冲动，是不是主要来自于对于人类处境的一种关怀？其实我们给多 对，我今年放快，佢今年放息。 O K， 我上年放快，佢上年放快，我留咗完班啦。咁我記得上年咧有一日翻學嗰陣時，我哋約咗凌晨四點起身，一齊約喺屋企樓下等啦。咁我嗰陣時咧，就遮咗個好型嘅 old bag 頭，跟住上身咧著住冬季嘅恤衫打呔，跟住一件 M K 就係街褸。 跟住下半身咧就係、是、一條沙灘褲啦，鞋咧就係、是、皮鞋啦。咁我哋就行翻學校咧，上水行去粉嶺啦。然後我哋就喺最高 K 買咗支呢個勁酒啊，就坐喺學校嘅出面，一邊飲勁酒一邊等老師翻嚟啦。咁有啲老師經過咧就行過，見到我哋咧就。哦，咁你記得陣換翻啊，咁樣冇乜嘢，咁樣又翻學啦。但係個老師好執著嘅喎，佢係都要我咧換咗條褲，咁先可以翻學喎。即係我嗰陣時喺唔係喺學校範圍裡面啦，喺出面啦，佢係都要我即刻換咗條褲。哇！我真係諗住翻學先換。跟住我哋就入到咗個溝通嘅機會啦，即係我同嗰位老師。我係咁同佢講點解要穿校服啊？點解要一定要咁穿啊？之類嘅問題啦、啊。咁到咗最後，佢話：哦，咁你呢啲係咪行為藝術啊？跟住我諗下，你好似當時冇咁嘅自覺嘅喎。即係我當時係認為自己做緊一種直接行動啦、啊。佢話係咪行為藝術？跟住我諗下，好似係喎。但係呢個唔係重點。我想嘅問嘅問題係咧。安身的問題，即是我這樣做當然我可以實踐到自己所相信的價值，但是同時我那個處境都很危急，因為會被人扣出人分，搞到我都留班 你因為這件事留班？ 我不是，因為很多事但是都是一些不是壞事，是因為知道那個初等分的制度，低分的人不一定是壞人。我問的問題就是那個安身和、對價值那個實踐的問題，因為當你想完全去實踐你所相信的價值的時候，你難免會對現時的一些規則有那些嘅違規啦，咁就會令到自己可能喺嗰個現實世界裏面受到一啲後果啦。如果有咗呢啲後果，就冇辦法繼續攞到更得加多嘅資源或者力量去實踐自己嘅價值喎。但如果係不服咗嗰個現實嘅話，去做一啲現實認可嘅嘢，咁又唔可以實踐到自己所相信嘅價值喎。咁究竟要點樣揀呢？兩者之間有咩平衡？有冇平衡嘅 ？OK， 我睇呢個問題好勁啊！真係勁嘅問題。我哋先俾兩位做一 round 嘅回應先，好嘛？你想 有嘅？ 我簡單啲講咧，你個問題比較簡單。你講到用人類呢兩個字咧，我就唔夠膽講啦，即係呢個太麻煩。我想講一樣，我身邊啲人啦，我社區咯，或者香港呢個地方咯，我想呢個地方好啲。我想呢個下一代會係一個比較人性化啲嘅社會，即係好簡單嘅、好卑微嘅一啲嘢，唔係話啲好 grand 好大。你頭先用個人類，我冇諗過，冇諗到咁大，即係諗翻呢笪地方，我愛呢笪地方，我想呢笪地方下一代佢哋生活好啲，即係唔簡單，人性啲，啊咁大隻啊！咁雖然唔係咩共產主義嗰啲，我冇諗到咁大咁即係識大嗰種，即係想個香港，唔係想呢個地方好啲，想啲婆婆爸唔使再喺街嗰度執垃圾啊！咁佢哋可以喺公園喺度同啲婆婆傾下偈。我心目中個世界係咁，我希望就係我哋個社會可以係咁。冇65歲都仲要做嘢，60歲都仲要做嘢，即係咁簡單。所以你有講藝術啊嗰啲嘢，我從我自己個人經驗，我真係見過啲受苦嘅人。有人話咧，我唔知邊個哲學家講過 ，concentration camp 出現咗之後，仲可唔可以寫詩嘅？邊個講嘅？我唔記得 啦。 阿當嚇，喂，集中營都出現咗咯，仲可唔可以寫詩嘅？我唔知邊個啦。咁所以變咗呢個係我好個人啊。咁啊，周寶松頭先你問嗰個問題係咪一啲好左翼嘅嘢咧？咁如果你喺呢個咁樣嘅理解咧，咁我認嘅，我係嘅。但我有時又覺得咧，我嗰啲即係嗰種嘅 left 咧，唔 係嗰種好多咧，就同對面嗰啲咧就劃清界線，你嗰啲咧就係、是、不知所謂。我真係從來冇咁樣講，我亦都從來唔係咁去睇藝術。我相信呢個社會多元嘅話咧，每個人按佢自己相信嘅嘢去生活，咁嗰個社會我覺得係好好嘅，好好。譬如好似你啊，匿埋屋企自己繼續畫你嘅畫，我覺得真係冇問題咯。我唔會 condemn 呢啲就係唔好咯。哎呀，做乜鬼你要咁做啊？我又唔會咁嘅。就係我覺得社會咁多元嘅時候咧，每個人揀咗自己佢自己相信嘅嘢。我唔好話我嗰啲嘢係好嘅，你嗰啲嘢就唔得啦。我哋要打爆，即係打爆你啲。我唔係咁，我亦都唔相信一樣咁嘅。個世界亦都唔應該係咁咯。咁我自己覺得我係咁樣去睇個世界嘅，而我又發覺好多同路人都係做緊呢啲嘢嘅時候咧，我就好心安理得。咁但係問一去到一啲比較論述啲啊、嗰啲理論啲嘅嘢咧，咁我呢個人喺呢方面咧，我就好弱。咁有時我有啲位咧，我係真係唔識得。但我睇到好多同路人佢哋做嗰啲嘢咧，係好正，咁我就好想咧學佢哋咁樣做嘛。咁有好多例子嘅，因為我唔想喺呢個時間講太多，變到好似一堂課，我就唔好想。 有冇可以答下深圳仔個問題？你教中學比較多，唔留住。 即反抗嘅代價，即安身同埋佢表達自我之間嗰個張力。即係佢個困境係，佢好想表達自己，但係喺個遊戲規則入邊咧，就承受咗代價。 好嘅，嗱，如果你遇到我咧，你就發達啦，我實撐你嘅，我實撐你嘅。但係如果你遇著唔係我呢啲咁嘅人，你係一啲好傳統嘅咧，你就死得啦。咁於是乎咧，就你睇下你自己，你係咪真係要堅持你自己相信嘅嘢，而甚至挑戰一個咁嘅教育制度咯？如果你係嘅話咧，我支持你去做咯，甚至俾佢趕出校，你都去做呢樣嘢嘅時候，我支持你去做咯。即係好簡單，我另外就呢樣嘢。所以我有時我自己喺學校裏面咧，我都係啲學生好中意我嘅原因就係、是、我真係去用一啲學校嗰啲規矩去卡佢哋身上嘅。我甚至有時幫佢哋咧執執薄咧係去。即係唔好俾訓導主任捉啊咁樣，我係撐佢哋嘅嚇。佢哋油指甲啊、化妝啊，我仲讚佢靚添，係嘛？咁所以變咗咧，有時咧學校咧有啲位咧，我係覺得無傷大雅，咪俾啲細路做咯。有咩唔得得了嘅係咪？所以我比較係撐學生咯嚇。 好多謝阿尹 Sir， 你有嘢講？你冇嘢講， 我講少少咯。唔係，我想戴個好大嘅頭盔先。今晚咧，我哋係要講任何嘅大家慣常理解嗰啲藝術係唔好或者係冇用或者佢政治上係唔夠有效啦。 大聲啲！ 我哋唔係要講呢樣嘢，只不過咧想試下介紹大家一樣新產品啫，即係一樣即係近年嘅 artist。有一個 desire 做嘅一樣嘢，即係話頭先講嗰套係咪波蘭嗰套戲啊？我都有睇，即係當然藝術同政治嘅碰撞咧係有好多種啊。點解今日我同楊 Sir 會突然間講一種 so called 叫做 social practice 或者 social engagement 嘅東西咧？係因為呢樣嘢喺個社會其實比較少被視為藝術，所以我哋先要為佢講幾句啫嘛。即係其實反而咧，你一踏出呢個門口咧。冇啊！即大部分人講藝術係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樣講嘅，所以你放心，我哋唔係要話要講我哋頭先講嗰類新嘅 project 先叫藝術，我哋反過嚟咧想，因為咧我突然間即我哋呢幾年覺得呢啲嘢好多可以欣賞嘅位啊，所以先至為一種其實實際上好 marginal 嘅嘢咧，去同大家傾下，不如我哋都欣賞下呢啲嘢咁樣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譬如答翻頭先個。嗰啲問題嘅話咧，我會覺得我舉一個例啊，我香港咧有個好好嘅 art historian 咧叫 Matthew Turner， 咁其實主要研究設計史啊。咁咧理大咧有個執咗粒嘅 center 咧叫 Center of Social Innovation， 創下會俾錢嘅，後來就停咗啦。咁咧呢個 Research Center 最正的一樣嘢就是佢連續三年咧喺佢存在嘅三年裏邊邀請啲思想家嚟香港 study 下我哋有啲咩社會創新嘅藝術嘅。咁佢咧阿 Matthew Turner 就寫第一本啦。咁佢入邊舉咗第一個例子咧，就係講有一個 artist 咧。都未必一定叫 artist 啊，有一個 project 咧就係講點樣令啲細路仔翻學翻得更加安全啊，但又唔使個阿爸阿媽帶佢翻學，又唔使用校巴，咁咧就有一個叫 walking school bus 嘅 project 咧被諗咗出嚟咧，就係講一大班細路仔咧就行翻學，咁就一家人一家人咧連埋咗咁樣咧，就成班一齊串住咁樣一齊去行翻學校。咁其實咧好簡單，冇乜 innovation 喺入邊啊，只不過咧佢哋唔用校巴，又唔使個媽媽帶咁樣，佢哋變成咧一啲會去睇下大家住喺邊啊，睇下大家行翻學校到路有幾遠啊嘅一個 project。咁咧Matthew Turner 咧，佢話呢一個咧喺佢心目中咧就係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啊，就係令個世界變得更加好嘅一啲東西。咁咧，我哋其實頭先講好多咧，並唔係話我哋要下一步出去寫個咩宣言。就話未來咧，藝術就一定要係咁樣咁啦。藝術只有呢個方法先改變到世界，而係話咧，其實我哋共同觀察到咧，大概喺過去十至十五年啦，香港咧好大好多有心嘅 artist， 世界有多有心嘅 artist， 佢哋突然間生出咗某一種 desire 咧，去做啲咁樣嘅 project。而我哋咧諗緊點樣去欣賞佢，或者點樣去喺個尤其是政策嘅層面啦，有冇可能同人講解呢一啲係一啲 art project 嚟嘅咧？定還是咁樣講咧？其實頭先嗰位朋友講咁樣講係咪過咗咧？其實嗰啲唔係 art 嚟嘅，佢哋只不過係一啲包裝成藝術嘅東西咧。我覺得呢度咧，其實我雖然好信呢樣嘢啊 ，deep down 咧我都會有個 question， 我都會問點解，我都會持續逼自己去論述點解嗰啲係藝術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無需要太過覺得我哋即係有個槓喺度，就係話呢啲就係藝術，呢啲就唔係藝術。只不過我想講咧。當有一啲好新嘅 artist 想做嘅嘢，而佢哋有一個現象係集體都做某一啲嘢咧，我哋去睇下嘅。而我咧，其實近年咧得到好大嘅美啊，即係頭先有好多朋友睇到美呢個字，即係我覺得有啲人做嘅嘢好實在好靚，好令我覺得好佩服，好 amuse 嘅，都係一啲咁樣嘅 project。而我其實我哋都只不過共同建立緊一套語言咧，去形容呢啲 project， 去講述呢啲 project 咯。咁而其實咧，呢啲我咁樣講，又可能係講到好可憐啦，好 marginal 咁啦。但事實上咧，好多呢啲東西咧，喺世界各地嘅藝術機構咧開始研究佢哋或者收藏佢哋。咁譬如舉個例，好簡單，大英博物館剛剛做咗一個大型嘅展覽，叫 I Object， 或即係 I Object， 就係講一啲反抗啊或者改變世界嘅藝術。咁當中咧有啲係我哋頭先講比較 representation 嘅嘢啦，但係都有啲係即係社會改良嘅計劃咁樣。咁我會咁樣講，講埋最後一句好太長氣啦。我會講咧，即係可能咁樣講大一啲啦，即係譬如藝術呢個結構或者藝術呢個字咧，都只不過得二百年左右嘅歷史啦。其實呢個係我諗好多藝術史讀藝術史嘅人。可以補充啦，就係佢哋都會講呢個，只不過資產階級社會出現之後，出現幾個 category 嚟嘅一種活動嚟嘅藝術呢樣嘢。喺人類咧超過七萬年，有咗呢個 cognitive revolution 之後，有人類呢樣嘢之後咧，個七萬年裏邊咧得近二百年有藝術呢個字。咁最近咧一個藝術史嘅大師啦，叫 Julian Steinlegrass 啦，佢就寫一篇文就話，佢覺得咧呢種資產階級嘅藝術咧，好可能會唔好穩固啊，即係一種叫精英嘅藝術，可能唔會再存在啊喺我哋未來嘅社會，因為當好有創意咧、好正嘅嘢咧，你打開這個 Cap TV 都睇到嘅時候咧，你憑咩話即係讀過 Art School 或者做嗰啲一種特定嘅方嘅人先叫做藝術咧？咁其實佢指向嘅就可能。創意或者用一些得意的方法做事啊，令人好折服的一些 idea， 會變成人人都可以學到，不用讀什麼 art school 啊，或者那裡不是沒有技巧啊，你試下剪一段 Cap TV 的片出來啊，很難的。咁咧，佢其實講創意嘅解放啦，或者應用啦，喺我哋嚟緊有生之年咧，會睇到好大嘅 revolution。咁我哋只不過指向啦，頭先講嘅呢類嘅 project 咧，可能係嗰個好大嘅推翻藝術嘅建制嘅一個浪潮裏面嘅一小幕嚟嘅啫。咁我會希望觀察呢樣嘢，但我唔係覺得 佢一定要被推翻咯。咁所以咧我只不過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啲 project。 OK， 其實你唔使戴頭盔嘅，呢度冇冇人咩嘅嚇，放心。OK， 我哋時間關係啦，我都想就最後一 round 嘅討論，針對啱先嘅回應或者討論，大家有冇其他問題 ？OK， 一位我哋有冇其他後面朋友？呢邊都咁靜嘅，大家有冇其他問題 ？OK， 兩位 OK， 我俾學生認先。 我係想回應一下中午同學嘅，因為你問嘅問題實在太感動我啦。有時我哋做嗰啲以為係直接行動，俾人話係行為藝術，做行為藝術又可唔可以做直接行動？咁因為你諗個問題啦，我日日都諗嘅，時時刻刻都諗，同埋係分分鐘都諗，每一日都喺度 sense 自己點解我要咁樣做，點解我唔冇咁做，因此亦都好內疚，周保仲好明咁。我成日都寫呢啲，佢會唔會明白我心裏面講嘢？咁我自己咧就有咗一個方法去 resolve 嘅，但係唔知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咁我就係會即係譬如我呢件事覺得唔得，我係好想出聲，但我知道如果我一出聲咧又撲街嘅。咁我會用一個方法，就係我嘗試首先，如果有側邊，譬如周保仲喺度，我同佢講一次。咁佢如果佢好似正話楊老師咁樣話，喂，我撐你喎，就算你搞到撲街，我都撐你喎。咁有時咁樣係有幫助嘅，但我覺得咁樣都唔係我最大嘅幫助。最大嘅幫助係我會自己同自己講，同埋寫出嚟。喺個寫個過程之中，自己去講，即係我要 justify 到自己，我要自圓其説。到到一個地步，我覺得喂，我自圓其説到，然後將我內心嘅憤怒可以透過呢個自圓其説嘅過程之中化解到少少出嚟。嗰個 moment 咧，我望翻自己所寫嘅嘢，我就會知道其實我係應該要跳出嚟啊，去冚頭埋牆去死啊，定係我冚咗佢都 OK 咧？因為你寫咗出嚟，當你即係講到個 justification， 你自己其實都行得翻轉頭嘅時候，你就即係寧願冚頭埋牆都要做嘅。但有時你整完之後，喺一個過程之中，你可能會覺得未夠強呢、這個 justification， 咁我就收皮咯。所以呢一個方式我係即係長年去訓練嘅。我好開心你問咗呢個問題，係令我要。即 係 唔回應你瞓 著嘅人，咁我都講緊佢啦。其實你呢個問題啱先何生亦咁講，其實好多朋友都有類似嘅掙扎嘅，喺唔同嘅位置入邊。即係你講嘅問題，啱先講係其實好真實嘅。即係你做某啲嘢，你知道做完之後會有代價，但你唔做咧就違背咗你嘅良心，或者違背咗你某啲嘅基本嘅價值。咁你做唔做好咧？做幾多咧？個代價承唔承受到咧？我想講下你 ，you are not alone， 即係你唔係單孤獨嘅。其實其他人喺呢個世界入邊咧，其實每日都面對緊你啱先所講嘅安身嘅問題。咁當然點樣去處理咧？面對咧，我覺得亦都冇一個我自己成長經歷入邊咧，我覺得冇一個所謂 formula， 有其他人可以俾到個標準答案俾你，都係要喺跌跌碰碰嘅過程入邊咧，點樣去揾嘅。但我覺得你做一個中羅生，今晚能夠企喺度聽足兩三個鐘，又問一個安身嘅問題咧，我覺得真係好勁噶啦！咁所以其實我係好希望你入嚟中大嘅。真嘅，但我幫唔到入中大呢個好苦無奈嘅事啦。 我想插一句咧，因為頭先阿何星賢教授講套戲咧，在水底行走的人啊，講個 artist 黃仁葵咧，佢有答你個問題嘅，佢咧。佢話咧，如果做佢話佢其實佢係一個好反叛嘅人嚟噶嘛，咁佢就佢入邊有句説話好經典嘅套戲，佢就話：如果藝術都幫唔到你安身立命咧，咁就冇噶啦，呢個係 last resort 嚟。其實我睇完嗰套戲之後咧，我諗咗好耐，其實話佢係講咩？因為當然啦，佢有可能扮型或者吹水啦，咁但係其實佢講嘅係佢有啲覺得呢、這個其實突然間講到好大，佢有啲覺得藝術就係令人安身立命或者。用藝術呢個字啊，即係創作就係令人過得好一啲、安身立命嘅一個手段。咁其實佢係講緊咩咧？咁我覺得呢個係頭先點解我唔講多啦？好啦，就係咁。 我知道呢個另外一句咧講緊乜嘢。 我想講咧，唔係幾好意思，頭先可能因為我有啲感冒，所以把聲好難聽，講好似好。我頭先喺度覺得好似自己好似講好惡咁啊。咁但係其實有一樣嘢係楊老師有一啲畫，嗰啲線畫係我覺得好靚好靚。嗱， 靚係好複雜一樣嘢，我唔係好 shallow 咁話。靚靚係一個好複雜嘅嘢嚟嘅，又包含好多好多嘢嘅咁樣。咁第二樣咧，我想 make 一個 comment 咧，其實都一個即係一個就咁一個資料啦，即係十幾年前咧，我喺灣仔咧參加咗有個 NGO 舉辦咗一個Globalization 嘅研討會，咁佢邀請咗好多即係東南亞好多啲民間組織嚟開呢個研討會。咁嗰次我都喺嗰度聽，但係就好有趣嘅。有一啲係我唔記得咗係泰國定係越南嘅女性團體，佢哋覺得自從佢哋能夠啲女性出去外邊做工人。呢樣嘢，佢覺得對佢哋幫助好大，因為好多女人當地係冇嘢做嘅根本。但係本地嘅女性團體咧，就話自從有咗呢個外勞之後咧，佢哋就即係嚴重地冇工作。咁跟住亦都有一啲團體咧，就係報漁業嘅，咁就話有外國嘅公司可以入嚟賣魚之後咧，咁個市場上邊咧，因為佢哋捉魚咧係好貴嘅，咁就跟住於是就好多人好開心咁去買平價嘅魚，就佢哋嘅漁業咧就式微。咁樣咁當然你諗到就係另外有一班，即係另外有好多平民百姓佢可以食到魚，平價又好點樣都好，但係佢可以食到。即係其實 globalization 係一個好複雜嘅議題嚟。我成日覺得好多國家即係佢搞到即係譬如容許咗好多卑鄙或者係即係一啲好奸商入去做嘢，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個政府嘅問題，因為佢容許嗰個事情發生，佢係唔會唔知嘅。所以其實好多時嗰個問題咧係當地本身容許咗呢事情發生。咁人性係有佢醜陋一面嘅。如果今日我哋知道嗰個 iPhone 或者一個電話，但係有幾多少人願意用翻唔係 smartphone 嘅電話？即係好似周潤發講話用咗唔知幾多年咁樣，我諗好少。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哲學性嘅議題，即係點樣做過一個簡樸生活，而能夠令到 sustainable 或者公平啲嘅社會，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如果有陣時過度將佢簡單化咗咧，即係我唔係唔贊成 act on 一啲嘢，你見到唔公平，你即刻去做一啲嘢。但係有陣時係可能做咗之餘，可能要多啲去諗到底嗰個議題其實係點樣，逐步逐步令到自己更加清楚多些少。咁我呢個係第二個即係回應啦。咁第三個回應咧，其實就係、是、亦都對於阿中六學生啦。呢、这個回應咧，我同埋聽埋頭先幾位嘅回應咧，我有些少覺得咧，其實好少人真真正正係嗰種好 pure 嘅 artist， 好似梵高咁，乜都唔理，淨係去做自己心目中想做嗰樣嘢。其實呢個咧真係一樣好困難嘅事情，因為我哋大家都係俗人嚟嘅，即係好難唔去介意你係咪畢到業或者點樣，或者有冇人幫你咁樣，好困難，好困難。所以有陣時候我覺得喺我當然知道今日個議題係講政治嗰樣嘢啦，我好珍惜自由嘅地方咧，因為佢容許你做你自己想做嘢，同埋其實咧錢亦都係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有一些所謂資本主義呢，其實很多人很多 artist 他要獨立呢，他是要需要人養，不是他根本生存不到，這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這樣。但是即 我都只是想到那麼多。 OK， 好，多謝你。好，都大家欲罷不能，我們再去再 你有沒有話 OK？ 因為楊秀章咧，我認識佢咁耐咧，有啲嘢我覺得我講佢好似硬，佢嘅阻咧，佢嘅阻係咁嘅，佢嘅阻係佢反對有一啲人講有一啲嘢一定係 right， 所以佢要講 left 嗰樣嘢，可能涉及到意識形態，涉及到政治立場，涉及到個社會嘅不公平，或者佢覺得 有一啲嘢應該要為冇講嘢嘅人去發聲。咁呢個係佢推動佢做作品嘅一啲動力。而我覺得佢係有個轉變嘅，即係佢嘅轉變就係我問過佢嘅，點解你嘅畫突然間光曬？我好記得佢同我講話咧，當你有份工，當你有間屋住，有好嘅飯食，有人會陪你，有好多嘢你已經得到滿足嘅時候，你唔可以每日都同人哋講話你關心好多地方嘅戰亂，嗰度啲細路仔冇嘢食，因為如果咁樣咧係虛偽嘅。所以佢畫嘅時候，我覺得佢當時個畫都回應翻佢自己，即係嗰一刻入邊佢嘅感受。咁所以我認識嘅佢咧，佢唔係一啲好理論化嘅人，亦都好直線、好直覺嘅人，亦都係因為佢有啲正義感，有善惡好清晰嘅善惡觀念，所以嗰樣嘢，我覺得佢係因為用呢一樣嘢嚟做佢嘅啱嘅或者做教育嘅，咁亦都好適合咯，好適合佢。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自己覺得喺我嘅認識嘅啱。嘅過程入邊咧，即係無論電影或者其他嘢，我覺得由頭到尾佢都係一個顛覆嘅過程嚟嘅。如果你話真係要講到以前工藝係咪一種藝術，咁工藝以前就係工藝啦，工藝都係經過咗歷史沉澱先至話有人話俾人話係藝術嘅啫。跟住如果你話喺天主教國家，超現實主義當然係政治性噶啦。超現實主義對夢嘅釋放或者對權威嘅攻擊，佢一定係政治嘅。所以藝術應該是在某一個範疇、某一個環境入面，它就會產生某一種對抗，產生某一種叛逆。而這個也是它現代藝術或者當代藝術那個誕生的過程入面一個最大的激變來的嘛。即如果回到去以前說有個有錢佬請你畫東西，那當然是不同啦，但是那裡已經經過了改變了嘛。再加上如果你說一督屎是不是一個 artwork， 那那樣東西也被杜桑改變了，被很多人改變了嘛。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嗰個定義，如果不停要咁樣去講呢啲定義，可以舉好多例子。咁 John Cage 佢個係咪一個 artwork 咧？佢只不過係想話俾大家聽咩叫做寧靜啫嘛。當道像儲一啲塵埃嘅時候，想話俾你聽時間係經過咗流逝，咁呢個係咪 artwork 咧？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即係如果突然間翻翻去就係當藝術家要揾錢同揾食咧，其實嗰個係兩個問題嚟嘅。即係對於我嚟講，我都有做啱嘅，我係好清楚呢樣嘢點付出代價。有人會揾到錢，有人會成名，有人永遠都唔可以。問題只不過就係你想唔想去做，你想做咪做咯，唔想做去揾其他工，去令到你可以繼續去做啱嘅咯。但係如果不停話俾自己聽，藝術家要揾食㗎，藝術家要揾食㗎，咁我覺得唔好做藝術，做投資。 OK， 好，多謝你，最後一個回應。好，等等先。 其實係少少嘅感想啦，有冇問題嘅？但係即係頭先講到話，楊老師提到即係寫詩嗰方面啦，而好多人都提到，其實喺現實嘅框架下面，我哋都係被一啲嘢框住咗，就令我諗起之前喺大館睇曹飛嗰個展覽。去到最尾，佢有一套片就係、有一幕就係講到、一個囚犯喺獄中寫詩啦，咁然後個獄卒見到佢寫詩就好感動，就開始喺、一個冇人嘅地方跳起佢嘅踢踏舞，咁然後呢樣嘢慢慢傳到出去，我作為一個觀眾我都好感動嘅一樣嘢就係、是、啊係、哦、原來藝術未必係、一樣即係要有好即係。覺得好沉重嘅嘢就係、是、啊，可能我要對一個 society 有啲咩衝擊，或者我要為佢帶嚟啲咩嘢？可能喺我自己嘅層面，正因為我做咗一樣好小嘅改變，亦透過好似頭先其中一位聽眾嚟講，就係、是、我人與人之間帶嚟一個改變嘅時候，可能佢發起嚟嘅就可以變成一個好大嘅力量，從而即係我覺得公共藝術係一樣好有趣嘅一樣。即係對我嚟講係一樣比較新嘅事物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唔單止係做緊一件 artwork， 佢都係希望佢嘅受眾可以受佢嘅即係感受到嗰個力量，然後從而可能佢帶翻啲嘢翻屋企，而由佢自己開始重新用一個新嘅諗法去帶嚟一啲改變咁樣。 好，你最後一位啦，咁啊時間關係點少少。 唔知我覺得聽完嗰位先生咧，我好想回應一下。其實我本身係識楊老師嘅， 咁樣，咁所以我係覺得佢係 does no harm， 即係話佢係一個好人。即係其實佢噏嘅嘢，其實或者佢做嘅嘢，其實係好嘅嘢嚟嘅。但係佢頭先講嘅嘢，個理論，佢頭先講嘅嘢係確實係嗰一個意思嚟嘅。即係呢樣嘢，無論你點樣同佢講，佢或者甚至自己話唔清楚，其實佢都係講緊嗰個意思嘅。因為我唔係聽佢第一次講咁樣，咁所以變咗呢個係非常清晰嘅。佢非常清晰，反而佢好 consistent， 佢非常清晰佢呢個立場。但係佢嘅立場最終 draw 出嚟個 conclusion， 或者佢對其他人咧，佢係一個友善嘅人嚟㗎，佢係一個好人嚟。就係、是、咁簡單。咁至於，但係我覺得唔需要為佢頭先嗰個講嘅嘢而話佢頭先唔係講呢樣嘢，佢確實係講呢樣嘢。咁樣而至於嗰個藝術家係咪要食飯嘅問題咧？我覺得我頭先嘅諗法咧係話覺得，如果大家要話俾佢聽，要顧慮啲咩嘢或者點樣咧，其實根本佢係做唔成藝術家嘅，唔係咁樣嘅，有好多好多係即係我意思係要諗咁多嘢計算咁多嘢，諗咁多嘢，其實嗰個根本就係一個俗人嚟嘅，一個普通人嚟嘅，其實就係咁樣。咁當然可能我嘅諗法對於一個 artist 所係諗得比較，即係我對於個呢樣嘢好覺得佢係好重要的一樣嘢嚟嘅。但係我唔等於要覺得樣樣嘢都要將佢變成 arts 佢至重要，好多嘢都真係好重要。我曾經學過陶瓷，陶瓷亦都我經常都去問，整個碗出嚟其實只係一個工藝啫，咁整個麵包佢都係一個工藝啫，其實唔需要好多人將佢美化，好多人將佢講到好神聖咁，但係我覺得佢根本普通嘅嘢嚟。但係當然都有啲人令到佢去咗第二個層次啦。即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係我頭先嘅意思。但係反而另外仲有一個 point 咧，係如果今日個問題係話政治同埋呢一個藝術咧，其實我反而喺度覺得，其實民建聯、共產主義、大陸，其實蘇聯，其實佢哋都一樣用緊好大班嘅 artist 去做好多 propaganda， 甚至做到一啲好高級嘅藝術品去宣揚佢哋嗰樣嘢。啱啱好似今朝定係尋日睇過梁文道有篇文章，或者另外有人有篇文章講到話喺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咁樣，咁佢就唔知點樣，佢喺德國定係點樣啦。咁咧嗰啲人話俾佢聽啊，盟軍炸到我哋即係斷水斷電，但係佢哋都會聽音樂會。咁你都想像到咧，一個好大可能性係其實嗰啲喺度講緊即係點樣去屠殺人嘅人，其實佢都可能聽緊一啲音樂啊，或者係睇緊某啲尼采哲學作品，呢啲好老土嘅講法啦，但係好有可能。即係其實藝術本身咧，唔係一定諗我哋而家諗嘅為自由或者為啲咩嘢去做嘢，其實佢係可以為任何嘢去做嘢噶。佢本身係只係一個媒介，如果佢係可以俾人咁樣用嘅。我哋今日因為全部人大部分都唔會係民建聯嘅，我相信咁，所以你就覺得好似理所當然，你講緊嗰樣嘢係為自由、為勞工、為點樣？但係其實佢可以唔係咁樣，佢完全可以唔係咁樣嘅。咁嗰啲人亦都係 artist 嚟， 明白？ 就係咁樣，即係所以如果為政治咧，根本佢可以做任何嘢㗎。 好，我想 講多一句咧。咁所以其實最後是怎樣？可能是需要我們有個道德的抉擇在那裡。 我要其實今天如果不是因為我覺得你的討論其實很精彩的，而且是相當之道育的。其實 我自己今天時間可以再傾下去呢，其實我覺得你們三個人呢其實是呈現三種對藝術的理解，真的、啊、所以其實是即我完全話 patient 其實即係啱先講佢阿 Samson 提出即係陳玉強嗰個可能性嗰個觀點啊，同埋阿楊 Sir 嘅觀點，同埋你嗰三種觀點其實有個張喺後邊嘅，即係而且我都係好真實嘅。我搣一個好有趣嘅歡度俾你或者其他朋友參考啊。 我昨晚看一本書就今年是今天的雜誌40周年紀念，我昨晚看一本書就叫《今天40年》，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今天的一個編輯寫的，大家知道今天其實就是1990年之後在海外復航，那個寫的那個作者就是今天的其中一個編輯，他說他在1990年看回復航的頭兩期的時候，他對今天是很失望的，他說為什麼呢？大家知道89嘛，在89之後今天才去，所以他說為什麼他失望呢？他覺得今天那兩期的雜誌呢就很政治性，或者好像將今天裡面的作品，選擇的作品好像都是要 serve 對中共的抗議，而他覺得這樣他不接受今天應該是這樣，其實挺接近你的想法，就是其實他想我理解的編輯的意思就是他覺得今天這種雜誌呢其實不應該 serve 一個特定的 political purpose，他應該有個內在的你所講的，我想你理解就是一個多，我想你剛才講第一就是自由，是就是你覺得自由所呈出來的多元性，即是藝術創作要尊重每一個 artist 那個創作的自由所呈出來的多元性，但同時你似乎又想講的就是其實有標準的，是就是說多元一來需要有標準的，那個標準是內在於那個壓方，這個我沒有機會談下去，但我覺得是有趣的，所以其實是即我只是給一個即個 footnote 啦，即係俾一個，我知道阿 Vincent 咖啡店老闆有嘢講 啊。通常我都係最後一個人講，咁我哋就可以成功放同時收工。咁啊，多謝大家先啦。本來諗住唔講嘢噶，好耐冇喺呢個場合講啦。咁啊，幾個回應嘅啫，其實我哋年零兩年前咧，咁有時幫啲朋友搞畫展啦，咁啊呢度咁細啊嘛，唔使錢啦，當然就有興趣都可以嚟買噶。咁啊嗰時咧，我哋有個藝術家嘅都係一個夜晚飲下酒啊，都係發泄下講下嘢咁。咁嗰晚咧十零個都係啲插畫家啦，做創作嘅咁。咁我哋講個話題，咁啊好挑釁嘅，就係咧嗰個擺展嘅人就講：喂，究竟藝術家應唔應該揾錢咧？咁呢樣嘢咧，其實你會發覺係一個既定嘅，就係我哋成日覺得咧，例如我哋好中意中國人一套思想叫咩咧？又要買而好又要買而不吃草。咁你又成日講。即係等於啲人就同話：歐編臣，你對咖啡咁有心，你應該唔想揾錢㗎啦，係咪？我成日咁講，咁啊成日好受夠呢啲嘢嘅。咁所以嗰晚咧，我好 support 我朋友嘅，就係話啊，佢覺得藝術家要揾錢㗎，其實。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態度嘅選擇，同藝術係冇關嘅。有人係會知道做啲咩藝術可以揾到啲人去俾錢佢做，有啲人係覺得唔需要。咁呢個但係孤物論啦，咁好多 work 都係要錢做嘅。咁以前聽我有個人話買麵包去做啲 work 咁樣啦，咁佢都買咗好多麵包，有個人擦紙膠去畫幅碳畫咁樣，又買咗好多好多擦紙膠，咁都係要錢買嘅，係咪？咁啊，梵高都冇錢買顏料啦，係咪？咁啊，好多呢啲咁樣嘅講法。咁我覺得其實藝術個無論佢嚟自點樣嘅一個點講啊，一個起因都好啦，其實佢都係有情緒嘅或者基於一個觀察，或者你覺得有啲嘢靚，或者你有一個情感，咁無論係你覺得嗰樣嘢係悲天憫人嘅心腸又好，你覺得個一個憤怒又好，咁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藝術嘅。咁但係第一樣嘢就係你要有創作嘅慾望。咁或者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就係、是、可能你做藝術嗰個人咧，佢唔覺得自己係藝術嚟嘅。可能一個冇任何嘅教育、冇任何知識嘅人可能以前一啲奴隸，可能佢塗鴉咗啲嘢，但係可能佢本身有一啲美感，佢然後做到好靚，然後佢被發掘，咁嗰樣嘢可以係藝術嚟。咁點樣去分辨咧？其實我成日覺得我睇唔明抹茶碗嘅我好中意睇，但我睇唔明啦咁但係點解嗰樣嘢可以成為藝術咧？原來有啲人佢喺個泥土度發現到一個好靚嘅嘢。佢去塑造一啲嘢，咁你睇得明咪睇得明咯，睇唔明都唔緊要嘅，咁係咪一個藝術冇乜所謂？咁如果有人話啊 Vincent 你沖嘅咖啡真係個藝術啦，咁我好感激佢啦，我覺得唔係即係入面有冇一個美學咧？可能我自己係有嘅但係我要不要去用一個藝術去講咧？咁一講咧，我個人就好偽君子嘅，所以唔好講嗰啲等人去講咧就高張少少嘅咁再講咧今晚個話題啦，咁政治同藝術啦，咁不如我少少回應嘅啫。 其實我今晚好期待，我覺得下次可以講下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好多人都唔了解係雨傘嘅時候有啲乜嘢好嘅 artwork 嘅，或者一啲嗰陣時邊啲 artist 做咗啲乜嘢嘅。我覺得其實有機會蕭雲有啲可以，我哋可以收集翻嗰陣時嘅嘢。我覺得係好值得出本書嘅，或者成，因為呢個係我哋呢一代人嘅記錄，即係我好欠缺嘅呢第一樣嘢啦。啊，第二樣嘢就係、是當政治性嘅嘢咧，你要擺去做藝術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因為可以好高，亦都可以好低。啊，你話乒乓波咁係咪一個好高嘅創作咧？未必。咁但係佢好其實好分裂嘅，即係我覺得你睇到啲乜就係啲乜啦，我都覺得係真嘅。啊，但係你話呢樣嘢係咪話啊每個人都可以鋪塊布喺 somewhere， 然後 collect 啲鞋印，跟住 photo 咁嘅就藝術咧？咁第一你要睇下咩人做嘅，呢、這個都真係個事實嚟嘅。我哋人係好俗嘅，真係好鬼俗嘅。但係我做咧，一定又唔係啦。嗱，咁我門口嗰個咁嘅咩印腳嗰個叫地氈係咪？壓位一定唔係啦。其實即係任你點去解釋。咁有時我覺得我哋去對藝術個理解咧，係對隔離嗰個注解嘅關注多過嗰個 piece 係咪靚嘅。即係呢個係我哋未免係好世俗嘅。啊，所以有時候我成日話嗰啲咁樣嘅注解，其實如果冇曬嘅話咧，其實好多人都唔識藝術嘅，即係我係同佢阿巴熟嘅嚇，阿 Central 都冇去嘅。咁另一個我上次同阿寶松講 Last 一個 topic 啦，就我哋上次有次訪問啦，我哋又係 Last 嘅時候講一句説話，就係我自己觀察你去內地咧。你覺得好鬼多 design 都好鬼醜嘅，你覺得完全係醜到一個咧係冇辦法接受嘅狀況咧，而且你覺得刻意地咧，佢嘅建築啦，你去內地嗰啲車站、機場全部啲燈光都好醜啦，雲石好醜啦，乜鬼 design 都好醜，所有 graphic 都係癲咗咁醜。咁點解咧？其實係我就調翻轉去諗咗一個好深刻嘅問題，就係、是、其實靚呢樣嘢好鬼自由。而靚呢樣嘢係好聯想到自由，所以其實係唔可以有咁多美學喺度嘅，因為美學呢樣嘢一定係抗咧自由，所以你冇乜見過邊個共產嘅國家咧想做啲好靚嘅 design 係好少有嚇，即係佢做咧都係做啲剛剛做得嘢嘅啫，佢自己嗰啲 OK 嘅嚇，或者暗盤咧佢自己收埋好多好靚嘅珍藏嚇，咁但係佢唔會話你知嘅嚇，咁呢個就係最後一點補充啦，咁啊冇乜啦，大家都係 OK 好精彩，尤其啲最後個分享重要。藝術同自由的關係，但我想大家大家應該不要走住啊，因為我哋最精彩的部分留俾兩位講者做總結。啊，相信你盡可能簡短，時間俾楊 Sir 講。 我其實帶了一個諗法想 有沒有朋友未有那裡聚聚 有沒 有沒有的 OK 我原本帶了一個諗法想來 share 的，我就純粹講多一次這個諗法，我就作為我的總結。 好，大聲一點。 是在我接觸當代藝術的大概十年裏面，我很感動另一件事，就是越來越多 artist 是或者很多不是 artist 的人是藝術不是一個專業，而是視藝術為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關於想像力，他們將這種很強大的想像力 apply 去做很多東西，而他活得或者做事活得很 artistic。 我其實很喜歡的一個策展人叫張偉廷 Stephanie Zhang， 他經常都說的，他經常都說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make art， 而是 do things artistically。 那這個呢其實 echo 到一個我們講藝術與政治的時候呢永遠都不會迴避的一個大師 Joseph Beuys， 一個德國的藝術家，他經常都說他不想 make political art， but I want to make art political， 其實有點似的那個意思。我想 我們需要，即當然今天不是很成功地解釋這些是什麼意思，但我覺得我們可以，我們如果細心留意咧，近年好多咗 artist 係將藝術咧視為一種力量去同人連結啦，去做一啲事出嚟啦。咁我會即係呼籲大家都一齊去留意呢一個 tendency 或者呢啲咁美妙嘅嘢咯。咁頭先講過去書寫呢一種轉向咧，最好嘅一本小冊子咧，係 recommend 大家睇叫做《A User's Guide to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就係講好多呢啲嘢嘅。咁最後咧講多一本書咧，就係叫做頭先有朋友話有啲人做嗰啲嘢，佢冇諗過嗰個藝術，或者佢冇咁樣去諗啦。有一本書咧叫《意外的傑作》（Accidental Masterpiece） 就係、是、《紐約時報》嘅一個 film critic 寫嘅。咁佢本身做電影評論嘅，但係佢話咧，佢心目中好多嘅藝術作品咧，都係 accidental masterpiece， 因為做嗰人咧，全部諗過嗰個作品或者嗰件係藝術。但係咧，我覺得我哋每個人咧都有一個 judgement 咧，可以去 read 咧，有個人做咗啲嘢出嚟係好 artistic。咁我覺得呢一種 power 咧，就係、是、我想去 capture 或者我今日原本帶嚟最想分享嘅 idea， 因為我覺得呢個 idea 咧。其實就係最 political， 即係話我哋解放咗藝術嘅力量咧，作為做事嘅方法咧，咁、既定嘅做事方法咧就冇咗佢嘅必然性。咁呢個係我覺得藝術最政治嘅地方。咁啊，一個分享嘅。好。 2018年咧11月度啦嚇，咁啊聯合國出咗一個報告嚇，咁啊有幾百個科學家全球。出了個報告，佢話地球仲有12年，仲有12年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如果你喺12年裏面，人類我哋喺個地球生活嗰、那個温度咧，再升多1.5度咧，咁我哋就去咗一個 point 啊，嗰個 point 咧就係、是、叫做 the point of no return， 就唔可以再翻轉頭。咁即係話咧，加上嗰個地球嗰、那個壞嘅程度咧。是很恐怖啊！海洋那個塑膠的污染，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的泥土已經是破壞得很重要，我們飲的水已經污染了，即是這些這樣的問題呢，其實就是很埋身的了已經。好了，當那個天氣那麼，即是我意思那個地球那個二氧化碳，是還有一樣東西，幾年前話啊，我哋全世界都一齊去減排，減少呢個二氧化碳咧。但係啱啱兩個星期前，點解上個禮拜咧？唔好意思啊，二氧化碳再升多2.7%，係冇少到。嗱，個情況就係家下我哋面對嘅唔係我一個人嘅問題，係全球嘅問題。好啦，因為呢種氣候變化而引申出嚟嘅啲咩咧？可能有食物危機嘅出現。因為啲風啊、啲水浸啊、旱災啊、暖曬同嘅天氣，咁而第一手工其倉嘅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就是啊、食物出現問題。好啦，咁我哋而家面對緊個咩世界啦？我哋可能會出現一啲嘅啊災，即係呢個叫做氣候難民啊嘛，咁啊氣候難民啦。咁我哋可能會有好多好多嘅病毒出現啦、啊雞禽流感啦，豬有非洲嘅豬瘟啦，啊呢啲嘢根本日日喺度出現，我哋嘅呢個世界，我哋今後活緊嘅一個世界。好啦，仲有經濟危機啊，你唔知下一波幾時會爆破啊，唔知幾時下一波有一個仲勁過2008年嗰個金融危機。好啦，熟度度都有戰爭啦。好啦，跟住就係、是有好多好多嘅騙案啊！到最近呢幾年，即係可以喺網上去呃一啲感情，係仲係呃咗好多好多錢。喂，呢啲嘢係有咗 internet 之後先出現，即係嗰種嘅騙案，呢種咁樣嘅造假咧，基本上日日喺我哋身邊喺度出現。好啦，咁我想問一樣嘢啦，就係、是。我哋活在一個咁嘅世界，我哋係唔係真係每個人咧，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社會裏面，我哋係有咪有啲責任去做啲嘢，去改變下？唔好我哋喺度即係扮唔知，唔關我事，或者我理唔到。好啦，你識寫字嘅就寫字。周寶松佢叻到搞講座，佢叻教書啊，佢就去寫書，去喺教書嗰度做啲嘢。你識拍電影嘅喺電影裏邊做啲嘢。咁譬如我哋有啲人中意識藝術嘅，咁咪我哋用藝術嚟到去做一啲嘢，去介入個社會咯嚇、啊。所謂啲介入個社會，嘗試下去做啲嘢改變下個呢個世界，等我哋呢個人即係喺呢個未來咧。好真係咁樣一路咁樣撐落去，即我覺得係有一種咁樣嘅，即係我自己有個覺得係就係人類嘅一份子咧，我係有呢個責任。我又唔識跳舞，又唔識唱歌，又唔識爬戲，我淨係識少少嘅藝術。咁我咪就用我呢個咁嘅身份，嘗試去令到個社會好啲啦。咁我真係係講呢樣嘢啫，咁所以藝術與同埋政治咧，喺我嚟講真係好簡單，我唔係諗得好複雜。多謝大家。 OK， 多謝大家，我哋而家已經十點鐘啦，咁所以我哋足足傾咗三個小時藝術與政治，我真係又再一次好多謝兩位，其實帶咗好多嘅新嘅諗法啦，其實刺激咗我哋好多嘅討論啊，咁。下一場我先預告一下先，下一場是2月24日星期日，我下一場的嘉賓是明哥黃耀明，咁所以喺走之前，我諗我哋再一次掌聲多謝兩位啦，感謝同埋辛苦，唔單止係多謝佢今晚嘅講座啦，其實多謝佢哋一路嘅實踐同埋對於香港嘅即係用藝術嘅方式嘅介入社會所帶嚟嘅好多嘅影響同埋貢獻嚇，咁多謝曬，多謝大家今晚嚟到嚇，多謝 Vincent 同埋佢啲同事啦嚇，咁咁遲先放工，好辛苦，多謝阿明啊 ，OK， 好，我哋今晚到呢度， 心 嘅 拎完咗書嚟冇咗啦， 心嘅 心嘅有周會仁嘅出乜書名啊？幫佢推薦一下。